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个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二台嘅白健乐陪住你哋，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见到朝早嘅时候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紧啦吓。咁啊，今日咧星期二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精精神神啦。嚟到2020年嘅7月7日，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农历方面啊，5月17日吓。我哋总系有好多唔同嘅目标，希望可以完成。但系点解我哋永远都系觉得同目标啊，好似个距离差好远咁样嘅咧？目标系咪永远遥不可及嘅咧？唔系噶，其实凡事只要多谂一步，我哋就可以行一大步。人生就好似捉棋一样，嗰啲高手咧，平时行一步嘅时候咧，其实都系谂咗好多步先至捉一步棋嘅。成功亦都冇啲乜嘢特别复杂嘅思维方式。只是需要諗多幾步。在生活入面，我哋唔好淨係着眼於眼前嘅利益，我哋諗下做每一件事背後嘅真正意義。做一個有遠見嘅人，我哋多諗多幾步啊！咁樣咧，先至可以由被動變成主動。當主動嘅機會去到你手上，你就已經俾人哋贏出一大步。可以继续努力追寻自己的成功和目标的了。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不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 Summer Moments 的音乐歌曲叫做《无尽》。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在上班之前呢，就是做一做一些运动呢？可以是跑步啦，可以是少少的健身。最简单其实都是跑步，出身汗可能20分钟，跟住翻屋企冲个凉，然后就翻工食早餐。不过咧，其实有阵天气热咧，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抽筋嘅问题。如果是做运动嘅时候，更加容易因为肌肉疲劳，咁引发咧就是抽筋。呢个机率咧大咗少少，咁因为天气热啊嘛，系咪？有冇啲方法咧可以防止呢个抽筋嘅咧？预防抽筋之前呢，其实我哋应该了解呢，抽筋都係因为肌肉疲劳啦而导致嘅。咁可能呢会好痛啦，令到你隻脚都伸唔直啦，係咪？咁有好多嘅叫做预防抽筋嘅食物呢，其实都可以俾我哋参考嘅。抽筋本身係一个突发性嘅，并且会持续一段嘅时间。任何部位都可能呢会发生抽筋，而且最常见嘅抽筋部位就係腿部啦。而引发肌肉抽筋的可能性呢，通常都是包括譬如是肌肉过度去到使用它啦，脱水啊，除此之外亦都可能呢会是因为缺乏某几种的叫做营养素，例如呢就是钠啦、钾啊、钙同埋镁嘅。咁所以啦，有一啲嘅食物呢，原来相对嚟讲食咗嘅时候呢係可以比较好预防抽筋，因为可以呢立刻提供到一啲嘅微量元素俾我哋身体。讲到抽筋或者预防抽筋，好多人的脑海入面就会浮现第一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香蕉辣。因为除了含有高的钾之外，其实也含有镁和钙，可以说是四种避免抽筋的营养素入面，其实香蕉本身呢一条香蕉就已经拥有了就是三个了。而且呢对于很多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士来讲，香蕉更加就容易携带。咁方便啦，搣一搣即係洗都唔使洗喎，跟住呢就已经可以食得㗎啦。咁仲有啲呢，例如係高淀粉高品质嘅淀粉类，係譬如番薯、薯仔、南瓜都含有呢钙、钾同埋镁㗎。咁而番薯嘅钙含量仲係香蕉嘅六倍嚟嘅添。薯仔同南瓜呢就含有大量嘅水分，能够避免呢就係脱水造成嘅抽筋。咁所以有阵时抽筋呢，大家都要呢就係留意住自己係咪缺乏咗补水呢，係咪飲少咗水而导致呢咁样。好啦，牛油果亦都係㗎喎。牛油果嘅钾含量高达呢就係975克，相等于呢就係香蕉同埋番薯嘅两倍。而钾对于肌肉嘅运作相当重要，咁而且呢对心脏亦都係好健康㗎。好啦，豆类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㗎喎。除咗呢就係含有镁之外啦，咁亦都提供咗呢就係高嘅膳食纤维，可以呢就係舒缓一下我哋神经紧张，控制血糖等等，其实都做到㗎。瓜类例如係哈密瓜、香瓜、木瓜呢啲呢，其实都含有呢就係几好，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瓜类呢含有好丰富嘅水分喺入面嘅，咁水分就可以呢就俾到我哋充足嘅营养啊同埋水分嘅时候呢都可以防止抽筋嘅。咁试下呢啲嘅叫做简单啲，如果諗住朝头早出去做运动嘅，会唔会有机会咬一咬呢条蕉令到自己呢就冇咁容易抽筋。你知啦，天气热容易抽筋㗎。如果係发觉跑跑下嘅时候脚仔都唔係好舒服嘅，咁行下囉，都可以呢就係去到心旷神怡嘅境界，舒缓神经紧张。 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抽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门。 神，不管远近，双手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噩梦煎过，痛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隔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双手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引诱，漆黑心音中找慰问，哭出眼泪 最后的音乐歌曲与人同行。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会到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以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也都有骤雨的。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虽然话就话呢个天咧，即系夏季咧，好少已经冇春天咧咁多发毛，但系咧就正值啊，而家成日都话会有猛太阳啦，大家不妨咧可以攞啲嘢出嚟晒一晒。发毛是一个问题来的，需要解决的。因为如果发毛发得耐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今天一些叫做布质的材料，在天气好的时间也都就是可以用一些专门给布质材料清洁的一些清洁剂清洁下它，然后就再搬到去这个太阳下低那里，好好地就是晒一晒它令到它就可以回复光鲜。好啦，如果毛菌啊难以清理，喺呢个家具上面难以清理，可以用啲咧消毒清洁剂清洁之后咧，咁啊晒佢，通常咧再擦一擦咧，情况都应该咧会得到明显嘅改善噶。好啦，去到咧就系木嘅家私啦，木嘅家私上面如果有见到啲毛菌啊发毛嘅时候咧，首先戴咗个口罩同埋手套先。然后咧就用湿布加上 75% 嘅消毒火酒，其实你发觉咧，有呢啲嘅火酒帮手咧，就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咧就处理咗嗰啲嘅毛菌啦，木上面嘅毛菌。皮革亦都系一样嘅，皮嘅家具其实咧本身咧，如果系发咗毛嘅时候啦，就咁抹啦，其实都几难抹得甩噶。可以用嗰啲叫做防霉效果嘅皮革纳啊。预防呢其实发毛嘅。咁但如果真係发毛嘅时候呢，试下先用呢就消毒火酒抹走呢就表面嘅毛菌先。毛菌其实呢唔单止会破坏我哋嘅家具，而且仲会造成呢就係呼吸道嘅敏感。如果呢就係一个唔觉意呢吸入咗太多嘅时候呢，都容易呢就影响我哋嘅健康㗎。 所以咧喺我哋处理呢啲家具嘅时候啦，就要最好啊，而家个个都会噶啦，戴翻个口罩，咁啊令到我哋自己保障咗先，保障自己健康，然后咧就可以好好地清洁我哋嘅家具家私，无论咧系木做嘅、布做嘅，定还是皮革嘅，都有咧好简单嘅方法可以将佢哋咧还原翻啊，好似之前咁靓，唔使咧俾啲毛菌咧就搞到佢咧就系唔靓，同埋影响健康啦。新闻简报之前咧，我哋一首歌曲嚟自袁熙嘅《蝴蝶》。29度嘅气温啊，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突破290万，超过130000人死亡。路透社统计，全美有39个州的感染率正在上升。全国各地政府正系考虑放慢重启经济的步伐，以压制病毒扩散。其中佛罗里达州单日破纪录新增11000宗确诊病例之后，迈亚密大德洋发出紧急命令，要求禁止餐厅堂食，并关闭宴会设施、健身中心等。虽然疫情未见受控，但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明学校必须在秋季复课。由于美国的学校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管辖，因此目前不清楚他如何逼令学校重开。 对于特朗普日前声言美国九成九的确诊病例完全无害，纽约州州长国务批评有关讲法助长病毒，将病毒的威胁轻描淡写。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为特朗普辩护，强调总统从未试图淡化死亡人数。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政府会审慎考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不希望见到英国以任何方式被高风险国家的供应商伤害。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杜永登认为，美国针对华为的制裁显然会对华为带来挑战，强调政府希望摆脱高风险供应商，而华为是其中一个。他又说，政府容许华为有限度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并非一成不变，当局将为今个月22号或之前公布最新消息。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警告，如果英方排斥华为将会发出非常坏的讯息。日本九州暴雨持续，熊本县增至最少49人死亡，一人没有生命迹象，11人失踪。气象厅向长崎、佐贺和福冈三个县发出最高级别暴雨警告，当局又向九州各地超过122万人发出疏散指示。受雨大停滞影响，九州多处持续落暴雨，部分地区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熊本县和鹿儿岛县最少50处出现山泥倾泻，多处变成泽国。熊本县有河流泛滥，当局在附近一间疗养院发现14人的遗体。鹿儿岛县一名男子离开家园送报纸之后失踪。气象厅预计暴雨将持续到星期三，日本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亦都会受影响。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官员全力挽救生命，并向灾民提供所需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改组内阁名单，其中财长、外长和防长人选未有变动。财长一职将会继续由勒梅尔出任，负责制定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勒德里昂和帕利就分别会继续担任外长和防长。另外，达尔马宁将会接替卡斯塔内出任内政部长，帕恩就会执掌劳工及社会事务部，期望改善和工会的关系，并挽救因为疫情而升高的失业率。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在早前的全国地方选举失利，马克龙其后宣布改组内阁，由卡斯泰接替菲利普出任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6:36啊吓，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嘅时候咧，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两个台嘅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咁啊相对湿度81%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早上啊，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啊继续咧，用轻松嘅心情迎接今天早上上天给我哋嘅挑战。加油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報章都會見到，日前有市民發現在大埔林村河附近太和位置有多人走入河道的中央，哇，看到都害怕，並且就用上就是漁網去到捕魚。香港現在就國際金融城市，轉口港之前是漁港來的，不過呢真的在河裡這樣捕魚似乎有點疑啊。好啦，除了就容易引致到危險之外，更加有指相關人士將魚獲帶到就是附近的魚檔去到售賣。雖然河中的野生淡水魚看上來就新鮮，而且還括弧寫著大埔原味道，但有街坊指出林村河的水質就真的麻麻地，擔心如果食用的時候會有安全的風險。大埔區議員就表示，該處就不時有市民會在河邊釣魚，但完全走入河中就甚為少見。亦都指出，水深的時間是可以去到就是人成年人的心口的位置，呼籲人士一定要切記安全。好啦，今日事發是怎樣的呢？就見到四名的人士就涉水走入去這個叫做河入面，正正咧就系用咗咧就系渔网去到捉鱼噶，咁啊有传媒咧喺5号傍晚嘅时分，亦都去到林村河视察。虽然期间未有见到人捕鱼，咁但系都可以见到咧河中有大量嘅鱼群咧去到游动。咁啊有街坊就话到啦，平时都见过咧就系有啲长者咧就捕鱼嘅，咁但系认为佢哋大多数咧都系得闲捉嚟自己食咁讲。不过佢哋就话到啦，知道区入边咧有人咧喺河入边咧就系捕鱼，并且咧就带往去到售卖噶。好多时咧都会见到咧就系黑色嘅一种咧叫做金山鲫，呢个鲫鱼嘅其中一种啊。咁啊，佢哋形容啦，话呢一个品种嘅鱼咧就啲肉系滑嘅，咁啊但系咧如果喺河度捉上嚟嘅话，都要留意一下嗰个水源啊吓，干唔干净。咁另外亦都有街坊就指出咧，有太阳就会有人嚟捉鱼。咁其实咧系危险噶。咁啊，虽然系话就话河啫，你平时望落去嘅时间，啲水深可能只系去到膝头哥。咁但系而家咧，即叫做嗰啲天气咧，都好难预测噶。突然之间都会落大雨啦，系咪？咁所以突然之间咧，啲水位都可能咧会高上嚟嘅。其实咧系非常危险噶。所以议员亦都呼吁市民咧，就不要随便走入河道。渠务署回复的时间也说到，该署曾经接获有人在林村河捕鱼的投诉，表示就一般而言，本港大部分地区包括林村河并不禁止捕鱼活动，但是他们说到河道的水流预及水位有可能突然之间改变，包括就是变得很急和上升，市民如果自己走入河道范围，有可能对自身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我咧就觉得，都系喺翻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买鱼咧最稳阵。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40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 就继续可以同何日并嘅雨啦，同埋白露讲句 see you next time。喂 ，Edgar 江海家，早上嘅时间6:44啊，咁啊等阿 Vince 职场 KOL 入边同我哋讲下咧，有啲咩职场禁语咯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你好啊，嗱，咁我哋之前咧即系都已经讲过一啲嘅职场禁语啦、 啊， 原来仲有好多啊，即系可以话祸从口出，真系要小心， 系咯，冇错。 有啲咩要提提我哋听众咧吓？ 有几样嘢通常去到你同同事之间讲咧，系、一啲好。個人嘅講法嚟嘅，但你講咗就好小心。譬如咧，有時做下，你有啲嘢做緊嘅時候咧，好、個人嘅表個感受嚟嘅啫。但有時講我好悶啊。呢個字最好唔好講咁多、因為係寫職場度喺個 office 度咧，你如果俾人聽到咧，你揾嘅係樂趣嘛，你會享受你嘅工作嘛。有時你做緊嘅嘢咧，你最多話。我哋有时候唔系报喜不报忧，但如果你成日话好闷咧，其实诶、即系成日 我都谂紧系咪嗌闷咧？ 你有冇嘢做啊？究竟或者份工或者做紧嘅嘢好闷？有时咧， 我自己都有感，我自己都试过嘅。有时做紧啲嘢真系好厌闷，即系做嚟做去都做唔完，同埋啲真系冇乐趣嘅工作咧，有时系真系可能会大嗌，哎呀好闷啊。咁但系呢句嘢真系睇环境去讲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唔系好熟悉你，尤其是高层啦，唔系好熟悉你嘅老板啦，或者嗱你个主管可能会熟悉你多啲嘅，可能你新下新下，其实佢都 OK。但系如果你睇到环境，如果啲咁啱你老板个大老板行过佢唔熟悉你，而咁啱听到有个员工无端端喺度嗌好闷，咁当然啦，佢首先又唔知道你做紧啲咩啦，咁佢第一样嘢我就会谂你系咪真系冇嘢做， 而 闷咧，又或者可能有隔篱 team 啲人，就算行过听到你讲好闷，都系第一句咧，其实咧主要都系谂，其实你系咪冇嘢做好闷， 同埋即系会谂你系咪咁得闲啦， 佢系啦，唔会谂你做紧嘅嘢系咪好闷嘅，咁我通常有时行过听到或者有人唔系，因为真系经常听到人讲好闷咧，我就会即系谂好闷啊，搵啲嘢做啦，你咪真系好得闲啦。是会引人有这些这样的想法的。那对自己不好啦。是啦。那这样东西其中一样东西即小心一点看环境讲啦。是啦。跟同事讲我又觉得不会不讲。我自己也有讲，我说我跟同事讲即做了一些东西会不好闷。但真的很熟悉的环境之下呢，那你都要表达一下你的感受的。那但真的看环境。 是。 是啦，这个其一。那其二有些讲人坏话，嗱，成日都讲话唔好讲人坏话。 讲人坏话就真系唔好。 呢、這个咧，即系好整体嘅，即系成日都话积咧禁语，但系第一样嘢就真系我永远都唔鼓励喺 office 里边真系讲人坏话。咁当然啦，系咪咩为之叫坏话咧？ 好容易传翻入去嘅咋，其实。 其实我有冇试过做过啲测试咧？我试过讲下，即系讲，即系自己试过同同事做啲小测试嘅，即系讲下同即系当然同个同事夹咗啦，就想试下有几快。咁我同同事讲咗一啲唔系话是非嚟嘅，但系讲咗一啲可能一啲八卦消息。我真系好快传翻嚟俾我。 哦，即系好似啲小道消息咁。 系啊，你可以试下间公司，即系睇间公司有几快咧，可以讲一啲无关痛痒一啲嘅八卦消息。咁啊，睇下间公司有冇咁嘅文化。因为我以前做一啲公司咧，我系发觉总会有啲好个人嘅资料，好个人，唔系个人资料，而系一啲可能我哋自己公司觉得系一啲比较机密啲、内部啲、个人啲嘅信息嘅时候，点解好快就点解全公司都知道嘅咧？通常我哋问咧问唔到翻嚟嘅，咁我有时都会谂究竟有几快？咁我自己有时都试过同同事夹一夹，究竟啲嘢有几快，都会试下个渠道嚟自边度吓，试到嘅其实公司有机会试到的，如果真的要试的话。 你说做 HR 考的人呢竟然会在 帮公司解决问题的嘛。即是不要要小心一点，其实公司真的要找呢，总会不可以未必说找到当事人哪个是真的去讲，但如果要找渠道呢，其实是有方法。 有方法的，点样的方法的。 小心说话，公司真的要追究，其实真的追究得到的。 是。 那这个叫做是非，或者叫做小道消息啦。那有些说话呢都我们都很忌同事会讲的。 哦。 例如我越级啊。越级。譬如我找你老板，或者我找人事部，咁直接找人事部啦。因为啲我通常都会直接，首先搞到我哋好忙啦。其实好多嘢又唔需要找人事部嘅。譬如有啲争拗，或者有啲同事唔掰老板啊，或者唔掰同事，真系可能有啲争拗，唔想再同老板去倾嘅时候咧，就会话找人事部啦，或者找 HR 啦。咁首先咧，好坦白讲，我哋嘅角色系咩咧？我哋一定唔会帮佢哋做到任何决定嘅，因为我当你就算攞到上法庭咧，你去判我哋最多咪陪审团，系咪？咁你好多嘢都要讲事实啊，你要摆啲证据出嚟啊。咁首先第一嗱，先唔好讲话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啦。咁但系呢个举动咧，其实会俾人觉得你系一个知事者啊，搞麻烦啊，咁点解你请得你翻嚟又系咁讲啦？点解唔系帮公司去解决问题啊？ 而制造咗啲问题出嚟， 系 啦，仲要消耗人力资源同埋， 冇错啦，即系我哋都好珍贵噶嘛，系咪？咁、你用到我哋，咁但系首先第一都咁讲啦，就系呢啲系你其中一个表达，睇到你嗰个解决能力或者你沟通能力嘅办法。你下下都要越级，或者我要揾老板嘅老板倾啦，我唔同你倾啦。咁除非当事人系真系可能同你老板有关，可能需要讲紧一啲嘅争拗，你要揾人主持公道。但就算揾人主持公道咧，你问我咧，都系揾自己嘅老板嘅老板去解决嘅。 即系直属嗰个啦。 冇错啦，其实唔使话事无大小，嗱，我唔系话要怕 要做嘢，但其實去到即係人事部或者 HR 咧，其實好尷尬嘅。首先自己嘅大老闆，大老闆如果知道咗之後，佢又未必想即係家醜唔想外揚嘅，係咪？你去到人事部，係 啊，第二個 department 都已經唔想俾佢知㗎啦。 係啦，人事部又會即係無端端啊，就算真係自己個部門出現咗問題，點解要去到人事部咧？肉酸嘅，所以呢啲説話要小心啲講。要留意啦。咁啊，仲有几个都可以，即之前都讲过噶。即嗱，再没去得比较严重啲，我真系有员工啊听过。系唔系都话辞职噶？ 咁我唔做咯。 系啦，嗱个语气又好衰嘅。 系啊，通常呢啲嘢，咁 我 唔做咯。 系啦，咁万一个老板真系好啦，你唔好做啦。 好威咩？ 咁点算？好啦，咁你唔好做啦，你俾封信我啦。咁你点算咧？收唔翻。 到时又惊我自己。 到时又收唔翻咯。咁啊，好啦，来来回回讲完又收，讲完又收。其实首先啊，狼来了故事啦，你再讲咧，其实已经冇必要。 系啊。 另外就系、是、 讲呢句说话，都已经觉得嗰个人系 好 需要再成熟啲咯。 系啦，好意气用事，同埋系好幼稚嘅，即系辞职。只不过是一个逃避 的方法啦、 啊。你要赢了个制度，在个制度入面战胜它才行的嘛，是不是？ 是肉酸的，一听到呢有时候有些同事成日惯性惯反呢，我们都已经不理了。 啊、 所以变了好了，到最后如果同事真的遇着一些很大的困难、他要找出口，而这个是他唯一的出口呢、如果他再讲的时候就好像狼来了那，其实公司会有多少愿意去帮他呢？其实讲真的唔会噶啦，因为首先你都惯咗要逃避，咁同埋 成全佢咯， 系啦。到时你真系想我哋再留你咩？可能真系唔留噶咯。 系啊，即系要剁人，第一个就剁。佢、平时都想走噶啦， 俾佢先系咪？ 系啦， 系啦。 去意已决，我哋又何必阻人发达咧？ 仲有人已经自愿递手添，咁所以其实呢句嘢真系。千祈都似即系唔好讲话咩离婚，真系唔好讲错，一次都唔好讲，真系 太意气用事啦。如果讲嘅时候真系 系啦，咁真系要真系好想辞职先至好讲、草裙舞都唔好讲，即系讲真呢啲系，即系如果真系跳草裙舞、都唔好讲。用另外一啲方法去讲、即系我当就算真系跳草裙舞都好啦，都唔好话我想辞职呢一样嘢咧，系好真系好忌嘅，尽量都唔好讲。系啦，咁可以讲多一两句啊，系咪啊？如果老板通常找你做嘢咧，你个反应第一，嗱你好忙，你但你会点样去接啊？ 哦，好啊，咁样咯。 好啊，几good喎！你问我老板，我会就用呢啲说法。有啲同事咧，有啲员工咧，好真系好老实噶，即系第一句就话：喂，我好忙喎、 啊。 等等先得唔得？或者就算我唔系揾你做嘢，我想走嚟问你嘢，走 唔系？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咧，如果我同老板讲话，我忙喎，咁我上司一定会话。个个都忙噶啦， 系啦， 系咪先？ 我都忙，我仲忙。 即系有阵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唔可以话即系下唔下属都好啦，你都试下将心比己，你要幻想一下啊！假如我真系做我上司嗰个位嘅，做经理或者做咩？ 系啊， 咁你要面对咩问题咧？咁你都会明白咗啊！原来做你嘅上司会面对乜嘢风险，面对咩问题？咁你咪识得做佢嘅下属咯。即系你会知道就啊，原来佢有啲嘢点样避重就轻，我咪帮佢避重就轻咯。 你识咯，有好多人唔识噶，即系先讲一句，哇，我好忙喎、啊，咁 系咯，个个都忙噶啦， 咁系啦， 香港地 通常老板就话我仲忙过你啊，唔系点解要揾你帮我做嘢 咧？呢啲真系挑起战争嘅说话嚟， 即系又系有可以俾老板睇到究竟你有几想做嘢啦，你有几主动啦，即系其实呢啲嘢都系睇到你个心态啫。咁但系其实讲真，其实讲紧我嗰堆禁语咧，点解话禁语就系其实讲咗出嚟，其实冇帮助噶，即系你都系要。做咁，但系问题呢堆嘢令到你系同埋系扣咗分咯，对你自己喺个职场度扣咗分咯，咁就无谓，尽量应该避免啦。 系咁啊，啱啊！职场禁语咧，咁啊，大家学完之后傍下身啊，记住 office 咧慎言啊，好紧要啊吓。 系啊，冇错。 唔该晒 Vince， 拜拜。 拜。 唔该晒 Vince 啊，系啊 ，office 咧小心讲嘢啊。不过其实 office 咧好多时都系好有爱嘅。有阵时见到啲同事啊，可能有啲唔舒服、啊，大家咧都会关心吓，点解佢唔舒服啊？哎，不如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佢，为佢加油打气啦。 苦瓜苦涩吗？偏那味道令人怀念，是你一点点教我活着就像如味。 沉淀，好光阴却发现再没法共出一次，于分开那日约好，半世行完了跟你分吃半边，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为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诀别，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假设若世事也能如意， 这首歌曲来自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我们听完龙虎榜的精选了，转头神光第一次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不用打针吃药，讲出来自然就会快点好的了。 若你难过会头晨，心脚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走人中缘分，明白你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 小巧觉得城市中很多人都收藏了很多伤痕的，以为可以倾诉的人太少，感觉就好像被困在龙屋当中自伤自怜。这首歌小巧就是想鼓励大家，不开心要懂得找倾诉的出口。作曲徐继聪，填词邓小巧。 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双双请走慰问。 编曲监制谢国维加上徐继聪。 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 上榜暂时六个星期，回落了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美国飞机与零件部件、汽车、云端服务、医疗和能源产品，又指中美共同努力改善贸易、发展贸易，可以为中国和美国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并有助改善两国关系。哥伦比亚北部马格达莱纳省有油罐车翻车起火，造成最少7人死亡，近70人受伤。事发当地星期一早上，一架油罐车翻车之后泄漏燃油，附近居民试图抽取燃油的时候，油罐车突然起火，造成严重伤亡。当局正是确认死者身份，并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Begin. 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什么心态啊？ 一字记住，心，只要有心，没东西可以阻到你的。听不听到啊？ 我听到可澎湃的瀑布啊，我还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的市集啊。 看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至11，子豪主持的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的。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郑丹瑞，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好记啊！今日 点解咧？ 孖七 系啦，七月七 系啦，又唔系嗰啲咩七姐嗰啲 系啦 啊，因为系2020年。0707咁样，即系如果你睇啲阿拉伯数目字咧， 0707， 系今日都好多，哎呀四个零啊，一个二啊，同埋啲七咧加加埋埋， 系喎，净系二啦零同埋七啫， 系啊，207咁样啊， 巴士嚟噶， 唔系208就，啊207系咪？我唔知啊，208就系啊， 208就系啦， 好啦，7月7号星期二啊，今天啊嚟到咧七。点啊，差不多09分。 哎呀，我哋应该早啲开啊，应该早2分钟开。 诶、哎，7:07咁样系嘛？ 系咯， 你衰咯， 系我唔好 啊，小白 系咯， 你唔啱啊， 哎呀，错过咗呢个大好机会。 好，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咁啊，踏入呢个7点钟过后咧，就唔系得阿小白一个人咁闷啦。 系、嗯、啊， 有我彭仔响说早啊， 早晨。 系咁啊，今日星期二咧都我哋啲更期咧呢一两个礼拜咧会有啲唔同嘅。 哦，系啊。 系啊，咁所以满有惊喜哦。 星期二听众一开嘅时候，咦、欸？ 点解咁嘅？今日星期几啊？诶、哎，唔好谂呢啲嘢啦。 系咯， 你谂下而家几多点好过啦？唔系大家又迟咗出门口啊？啊，咁希望你哋今天咧星期二呢一个早上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咧，都系开开心心吓、啊，不论系翻工好啊，定系翻学好啊，都系一样。啊，最紧要咧就系、是、能够咧，即系做咩啊？周围揾咩啊？ 哦， 系揾、个大学出嚟啊！ 系啊， 想有噶啦，实有啊，放心啊， 系嘛？ 系啦， 咁啊，至于交通方面咧，好快咧又可以知道今日嗰个嘅畅通情况会点嘅，因为今朝早上咧就喺呢一个嘅路途上都见到咧啲交通咧都尚算系畅顺嘅， 咁就好啦。 不过唔知系咪全部啦， 系啦， 我只系 你翻嚟嘅路途上 一条路啊，好短嘅啫，我一个就啊，咁所以就好难作准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打一阵听听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啊，睇下咧今天个交通状况如何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早咧就轮到咧。你好啊，一位 Vivi， 早晨啊，彭仔， 系咪有啲乜嘢特别交通消息要准备啊？ 我系啊，因为今朝咧收到个新嘅路陷啦，所以咧要睇一睇啲路啱唔啱啦。 唞顺条气先啊 ，Vivi 啊 ，OK， 好，咁啊，等阿 Vivi 唞顺条气之余咧，就等各位听众朋友多啲想象空间。阿 Vivi 今日着一件 T 恤咧。好性感喎、 哦！ 嗱，首先咧， 系等我起身睇一睇先。 跌膊噶，佢左边、 哦、 左边跌膊，但跌膊得嚟咧，又有条背心带咁样楞住喺个膊头。 等我研究。 好多遐想咯。 呢个跌膊系 design 嚟嘅，唔系因为佢跑得急而跌咗嘅、哦。 佢仲要咧，嗰件 T 恤个心口嗰度咧系解开咗，即系好似咧唔系撕布啊，即系好似咧俾人搣烂咗咁样。 后面仲靓啊！吓、 啊，真系。哇！喂，你真系好搞我啊！ 咩事啊？咩事？咩事？ 你真系冷不防啊！唔好睇啊！唔好睇啊！ 咩、 哦、 啊？有着衫啊？ 有着衫嘅， 唔好着衫嚟惊啲我。晨早流流讲啲咁嘅嘢， 就系有着衫啊！唔好睇啊！都好睇啫。 咁彭姐你正常嘅男性咯、啊， 即系一见到你拧住面，哇！冇嘢睇嘅， 系啊，喺度嗌，唔好讲我着衫住先。 好啦，唞顺，唞顺条气未啊？ 多谢你啊，咁用啲时间俾我唞气。系啊，唞气啊，但系听到 搞到吓亲我，搞到啲听众听完咧，即刻哇喘晒气啊， 沸腾嘅之后就。 亲啊，早餐都唔使食啊，饱亲啊。OK， 咁啊，讲咗先。何文田嘅常胜街由于有路陷啦，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讲多次，常胜街去码头围道啊，天光道方向啦，近住佛光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啊，最主要影响到揸车人士。不能夠由佛光街轉入去常城街，咁九巴17號咧就要改道行駛嘅，咁啊搭17號巴士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受爆水管影響，荃灣嘅沙咀道咁啊，琴日嘅啦，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日明日居一段咧需要全線封閉，咁都係嗰句，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封咗一段嘅沙咀道，近住明日居對出，咁長沙灣嘅荔枝角道都係受爆水管影響啦，荔枝角道東京街交界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嘅，咁而隧道方面咧都係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就去到電話機樓啦，獅隧出九龍排到去新田圍村，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一段擠塞排到去。果欄嘅， 唔該曬啊 ，Didi 啊，果然係即係有啲唔同咗嘅交通消息，所以要早少少咧再話翻俾我哋聽啊嚇。 你講完咧，我啲衫，我想講你嗰只係咪貓仔嚟噶？ 貓頭鷹， 貓頭鷹嚟噶，幾得意 啊！我今日係著咗一件灰色嘅 T-shirt 咧，有啲符唔係符號啊，有啲印花。 貓頭鷹都幾靚啊，唔錯喎、啊、嚇！ 貓頭 灰色我就中意啊，同一樣 灰色。係啊，你係老虎啊嘛， 係你是不是老虎啊，你都灰色嘅喎，你哋兩個今日。係㗎、 啊，係咪老虎嚟㗎？真係唔知喎、 啊。你啊，係啊，你係女人。配一隻老虎，咁系咩啊？ 我唔系啊，你错啦， 唔系， 呢只唔系老虎。 你屋企系华氏嗰个嚟噶嘛？唔系咩？ 系傻啦，我哋唔系话华氏嘅，互相尊重嘅，好唔好？互相尊重，对对对。 好啊，翻去研究一下呢只究竟喺阿 Didi 嘅 T-shirt 嗰度系老虎定系猫啊，定系豹啊，定系咩啦吓？好，我哋要问一下阿 O 喺外边嘅天气状况先吓。阿 O 早晨， 早晨 O， 早晨谭爷，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哇，头先 Didi 大派冰淇淋啊，但系都食不过天气好热、 啊， 都冇用啊，溶解唔到我哋嘅心啊，真系啊。 哦，出边系咪热到你都冇气唞啊嘛？ 冇啊，唞唔到气，完全唞唔气，又冇风。 啊，系有蓝天白云嘅，望上个天嗰度咧，系开心嘅，起码唔使落雨啦。咁、亦都冇嗰下骤雨 feel 嘅，因为你望上去即系万里晴空啊，即系可以用呢个字啦。咁啊，嗰啲乌云啊或者黑云咧，就全部都唔喺度嘅。咁但系就都系嗰句啦，因为冇风咧都热到上心头噶啦，同埋估计呢一刻嚟讲，酷热天气警告系咪又已经挂起咗噶啦？ 系啊， 真系好靓啊！要睇咁嘅温度， 好靓啊！喂，但系嗰个温数咧，唔系温数， 温数 个温度咧都未去到个三字，都29啦，就已经酷热天气警告啦。 点解咧？因为太阳已经 佢都要計埋啲濕度嘅，我相信。 係啊，太陽已經曬到媽咪都唔認得啦。咁啊，依家辛苦啲等緊車嘅叫做學生朋友仔啦，仲有一啲係翻工嘅朋友仔。哇，有啲翻工嘅朋友仔仲要著西裝褸，真係啊！ 哎呀，咁啲學生哥、學生妹妹就唔好再著 冷衫啦， 唔好再著冷衫啦， 真係太過挑戰自我啦咁樣。 係啊，咁啊，平衡啲，有啲男仔都係無啦啦要著住。冷衫嘅，即系卅几度都可能虚啊！ 唔系啩，男仔唔怕啦，就算湿咗透底都唔 怕啦。 你游水都唔着上身噶啦，多热 系咯系咯， 真系烦你啫。唉，好，喂，唔该啊，欧先吓，咁啊，小白呢个长段嘅天气预测系点啊？ 好，大致天晴啦，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啊酷热，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几多咧？33度，咁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吓。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都系酷热嘅。咁啊，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而家29度啦，相对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啊吓。 系咁，我哋翻学咧，晨光听众咧就唔需要着冷衫嘅，肯定啊。你中意着啲舒服啲嘅，方便你自己嘅，咁就可以啦。 着少啲都得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阿 O 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讲一讲咧，哇！嗰、那个地方咧好耐冇新盘嘅，介乎喺蓝田同油塘之间啦，咁啊，竟然嗰度仲有一忽地，咁啊被誉为咧新嘅汇景花园咁样啊，咁啊开价方面啊，以至咧嗰、那个地段啊，阿 Joyce 你又点去分析咧？ 嗯，其实呢如果你话嗰一边呢，就首先一定要即係了解返自己啦，个交通嗰、那个即係 ok 啦，因为嗰边即係始终呢唔係一啲嘅沿线嘅铁路啦，咁亦都呢係一個即係較為方便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嗰個邊始終咧個環境啊比較幽靜啊、幽越啊，係嘛？咁咧即係自成一角，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嘅。咁但係你睇翻價錢啦，因為其實佢開價都比較即係會進取啲嚇。咁啊，相比咧周邊嘅樓即係樓價啦，因為你知啦，即係遠住去嘅就係將軍澳啦，咁啊都好多新盤開售啦。咁咧就一般嚟講咧就嗰邊都係萬零蚊一尺到啦。咁但係如果咧佢貼住咧去到20000蚊一尺，其實就有啲貴㗎啦。咁同埋嗰邊，如果你話唔係一個即係大型嘅物業嘅配套嘅話咧，咁啊到時真係生活所需嘅時候咧，可能咧要去翻周邊一啲嘅可能嘅屋苑啦嚇，或者一啲嘅附近嘅即係商場啦，先可以即係買嘢啊食嘢。咁呢個咧就未必咁方便。咁所以住嘅即係嘅朋友就要留意翻啦，即係一定要親身感受一下嗰個地點咧，先好即係入市咯。 咁你覺得如果對比旁邊譬如油塘啊，以至藍田嘅尺價嚟講咧，你覺得開價會唔會過分進取啊？定還是係關於居住方面嘅條件又你又覺得推唔推薦咧嚇？ 其實咧，如果你話對比，譬如即係隔離啦、匯景花園啦，咁當然佢哋就配套十足啦，亦都嚇極之方便啊，即係地鐵站啊，行過隔離就到啦。咁啊，或者去翻油塘啦，咁油塘就向來就唔多新盤出嘅，即係去對上咧已經嗰、那個樓盤咧已經都有好幾年歷史啦。咁嗰邊咧而家個二手嘅油塘嘅車價其實係 around 15000到一尺嘅啫，都係。咁咧亦都咁講啦。咁當然油塘啊匯景咧就好難去比對而家新樓，始終咧佢哋個樓齡有翻咁上下，有時匯景。咁所以咧當然佢如果今日嘅尺價比較進取嘅話咧，其實咁講啦，因為你一手樓其實大家都變成二手樓，咁其實佢個價錢咧就即係。 唔能夠避免咧同一啲二手樓去即係去比對啊，因為買二手樓嘅人咧就一定會比曬幾區嘅啦，即係譬如藍田啊、油塘啊咁啊睇曬噶啦，咁再加埋呢個茶果嶺，咁所以如果佢個開價咁進取嘅時候咧，咁買家咧就要諗定啦，心理準備啦，要守一段時間，要大家咧回升到咧一個接近嘅水平，接近水平咧可能咧係一至兩成嘅水平，咁因為如果越舊嘅樓啦，譬如可能匯景咁樣，咁可能同佢相差兩成好合理啦嚇，咁啊價位同佢新嘅比對，譬如油塘嗰啲即係之前幾年落成嘅樓盤咧，咁其實你預相差一成啊左近啦，咁啊斷唔會相差幾成嘅，咁所以你要收窄呢一個局面咧，就要等埋咧另外嘅二手盤去做一個升幅，咁啊所以咧買入咗嘅時候咧，你就唔好預咁快可以即係樓價升咗，咁啊仲可以再套現再買啦，就要守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咯。如果佢用今日嘅即係較為高嘅樓價買入嘅話， 咁啊阿 Joyce 啊，依家咧踏入七月啦，咁啊係時候咧做一個下半年嘅樓市預測啦。咁啊嗱，講真啦，上半年2020年咧，就大家好似大家同心抗疫啦，戴住口罩啦咁樣，咁啊睇樓嘅活動啊，買樓嘅活動咧有冇咧係有嘅，咁但係咪算好多咧？未至於嘅。咁但係你見到譬如早一兩個禮拜喺呢個康城站嗰個新樓盤咧，哇爆飛爆得好緊要咁樣，咁係咪意味住下半年樓市都繼續暢旺，以至咧樓價咧都有機會再升上去，定還是會維持原判呢？咁樣交俾阿 Joyce 咧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其實咧你睇到咧近呢幾個盤啦都好誇張式咁樣爆飛爆得緊要啦。咁其實呢個咧就係抑壓咗太耐，嗰半年咧大家咧即係嗰購買慾啊或者睇樓意欲咧就喺即係近呢一個月出翻曬嚟。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呢一個嘅即係現象咧，其實咧未必係一個咧完全啦即係持久嘅現象啊。即係話咧呢幾個盤咧爆飛咧真係好正常，因為始終咧之前啊嗰半年啦，大家又唔敢出嚟啦，甚至乎發展商都唔開盤啦，又或者好多活動咧因為嗰個人數限制，咁佢業地就冇去做任何發布啊，或者佢舉行任何嘅即係睇樓嘅活動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今個月一開嘅話咧，爆飛嚴重咧係正常嘅。咁當然你話未來嘅走勢咧，就一定要再睇翻咧嚟緊啦嗰個即係嗰個社會嗰個狀況係啦，因為咧個社會狀況啦，即係經濟上唔上升咧，都要睇翻個社會穩唔穩定啦。咁所以咧呢幾個盤咧，我覺得唔係一個指標，係令到大家知道哦，哇咁旺，咁啊其實係咪嚟緊啊十個廿個盤都咁旺咧？咁我就未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呢個係絕對嘅。我只可以咁講啦，呢一兩個盤、三四個盤咧都有咁嘅現象㗎啦，嚟緊。咁咧係呢一批人咧消化咗之後啊，買入咗之後咧，其實咧就其實我覺得睇真係睇八九月或者九月打後啦，咁睇下嗰個社會環境啊、經濟因素啊，係咪真係持續穩定啦？因為其實而家其實銀行咧好多嘅銀行咧係有收緊按揭嘅現象嘅，亦都係加咗息、減咗匯贈。股价系即系估低咗，系啦，咁亦都咧批核咧系审慎咗，咁呢个系事实，系啦，咁但系你话入飞嘅人点解都会咁爆飞咧？呢个纯粹一个购买意欲嗰、那个即系累积同埋积压出嚟嘅啫，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留意啦，就千祈咧就要冷静啲，系啦，就唔好因为咧呢啲嘅状况咧而即系盲目嘅事，系啦，即系一定要睇翻自己嗰、那个。工種啦，因為其實銀行有好多嘅即係工種啦，佢哋覺得係高危嘅。咁其實佢哋你雖然你今日都仲有人工出啦，咁但係佢哋覺得高危咧，佢哋就會有收緊嘅現象出現咯。咁所以就都要計翻自己條數，同埋個工作係咪穩定，同埋你個行業未來發展係咪覺得都 OK。如果你都睇到我哋個行業咧持續會增長嘅，咁你咪繼續咯。如果你睇到死咧，公司可能捱多半年過咗呢個保就業啊，即係政府嗰、那個係啦， 就危負噶啦咁樣。 危負咯，出完呢半年人工唔知得唔得喎？因為而家有政府補貼住，其實我哋睇唔到即係、那 個真相係、那個真相 係啊個真相，因為真相就係喺冇政府支援之下嘅實體經濟表現，咁所以而家咧。 就大家都睇唔到，個個呢仍然即係 歡天喜地啊，又有10,000蚊啊買嘢啊咁樣。 其實係人人都開心嘅，不過呢你知啦，人人開心呢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個風險管理好緊要啦。咁、那個背後係咪真係咁呢？過咗三個月之後又係咪咁呢？咁所以我都係咁講啦，你過埋呢半年就知真相㗎啦。咁所以如果未買樓嘅人呢，我建議啦，即係如果自己份工啦，即係唔係做醫護業啦，即係好可能有機會啊，老闆都捱下捱下，又要政府補貼緊，咁你哋就要諗清楚啦，係咪今日入市啦？因為今日入市咧，就正正咧喺咧半年後度咧就要成交噶啦。啊，通常就咩180日期啊，定幾多日期就成交。咁咧成交嘅時候，冇政府嘅補就業，咁啊，即係你話佢會裁員咧啊，因為之後佢哋可以咁樣做啊嘛，啊裁員咧或者會 cut 人工咧，咁呢個係絕對影響到時嘅購買能力。同埋如果即係你話到時估值係低咗嘅，你嘅首期又充唔充裕呢？咁呢個就要大家留意返啦，係啦，自己計自己數啦。 咁啊，留待呢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自己好好去分析啦。咁究竟啊自己嘅前景啊，唔係樓市嘅前景啊，已經係香港嘅前景，而且係自己份工嘅前景，究竟係點樣呢？咁啊都要成為考慮之列啊。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点半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嘅 J.W. 黄浩仪嘅《轻熟女》，先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Facebook、WhatsApp、Telegram、Twitter 同埋 Google 宣布，将会暂时拒绝香港执法部门提交用户资料嘅要求。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表示，会等待评估港区国安法嘅影响。Facebook 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支持所有人在无需担心自身安全或者有其他顾虑下表达想法。Telegram 的发言人说，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保护香港用户私隐的重要性，强调过去从未向香港当局分享任何数据。Twitter 说，对法例表示严重关切，会致力保障用家和他们的言论自由。Google 就表示会继续审查新法例的细节。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政府会审慎考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不希望见到英国以任何方式被高风险国家的供应商所伤害。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杜永敦认为，美国针对华为的制裁显然会对华为带来挑战，强调政府希望摆脱高风险供应商，而华为是其中一个。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警告，如果英方排斥华为，将会发出非常坏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兼北韩特别代表比根今日起访问南韩三日，期间会同南韩外长康京和会谈，亦都会同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道芬见面。由于去年十月美朝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磋商破裂之后，北韩一直拒绝同美方坐低谈判，比根对朝的态度令人关注。不过朝中社引述外务省美国事务局长权正根表示，北韩无意同美国人坐低谈判，又要求南韩不要插手美朝事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一带咧就开始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近住明日居呢一段咧就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何文田的常胜街就有路陷的，常胜街去回码头围道方向，跟着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的朋友是不能够由这个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咁九巴的十七号线要改道行驶，搭巴士的朋友请你留意了。 咁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都有爆水管，荔枝角道同埋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地球上最长的人造建筑物贯穿东西横跨中国15个省市自治区，它就是万里长城。到底它真正长度是不是有万里那么长呢？这座屹立超过2000年的古代奇迹是用什么建筑材料来兴建的呢？古代超级工程之万里长城，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7:3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而家系朝早7:37啊！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哦，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日咧继续讲英超开快车啦，咁啊球员攰唔攰咧？球员攰啦，咁啊球迷攰唔攰啊？球迷更攰啊，因为 球迷唔会攰嘅，有波睇。 但你追逐英超快车咧，都唔讲得少啊吓！今日咧算系有啲良心噶啦，系啦，半夜1:00开波，咁、有阵时半夜3:00开波嗰啲咧。就真係好好难睇啊，唔係场波好难睇啊，係好难睇得到嗰种难睇啊咁样。咁但係呢，你知道依家英超呢由第二位到第七位嗰排序呢，其实每一场呢都可以有一啲大幅度嘅调整㗎嘛。咁啊先报下今晚啊即係虽然依家朝头早啱啱起身啦，咁即刻同你讲今晚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啊，咁你听咗咁过咗5-6个钟头之后，你就会消化得到噶。咁啊，总之即系今晚凌晨1:00咧，水晶宫啊对车路士啊，屈福特咧就对啊洛域治。咁啊，焦点赛事系边场咧？阿仙奴啊就对咧呢个李斯特城嘅。咁啊呢场就可以争下啦。咁啊，李城咧依家就排紧咧积分榜嘅第三位。咁啊，阿仙奴排第7。咁如果阿仙奴咧主场攞到呢三分嘅话咧，就会咧同狼队同分啦，一齐都系第6啦。咁、照道理咧计得 有冇份啦、欧洲赛 系啦，咁有份啦，可以踢到咧佢哋最中意踢嘅欧霸杯啦。 啊， 即系阿仙奴最中意 都好啊，有欧霸 系啦。咁但系究竟系咪咁乐观咧？因为阿仙奴之后咧场场都硬仗嚟噶。今 如果金仗攞唔到分啊，之后嗰啲都冻过水噶咯。 可以咁讲啊，即系佢今场系对李斯特城，好似睇过个赛程表咧，再接住落嚟都系，譬如好似要对热刺啊咁样。不过热刺啊真系惨啊，热刺排第10咧就乜都冇得争啊。即系热刺对于球迷嚟讲咧系交代唔到。 咁佢李斯特城啊更加硬仗添啦，系咪？ 系啊，李斯特城可以踢到欧。 歐聯嘅。如果歐佢再攞多少少分，不過同第二位嘅曼城咧，又個積分差都幾多嚇。咁、但係當然啦，曼城就即係有少少放軟手腳啦，因為之前嘅英超嗰度爆冷啊嚇，咁啊0-1咧不敵啊呢個修咸頓，咁啊俾修咸頓啊執到分啊，俾一隊球隊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你話喂即係聽到呢度，我唔睇英超嘅。做咩讲咁多英超啫？咁仲有第二啲波嘅，3:45，凌晨3:45，带大家去下意大利 AC 米兰对祖云达斯。 哦，有 C 朗、哦哦、 ，AC 仲有边个睇咧？伊巴谦莫域啊， 哦，两支出唔出咧？但系伊巴，佢上次咧就中途换翻出嚟啦，即系声称就已经个伤好啦。不过如果佢话个伤好嘅，咁啊都系噶啦，咁佢系伊巴系咪？ 系，同埋伊巴都要争啲表现。我估佢唔系咁甘心咁快就去翻瑞典踢波。可能有其他嘅球会想物色下伊巴嘅咁样。咁伊巴就暂时睇到排阵，伊巴系打单箭头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早记啊超级 fit 噶啦。咁啊希古恩啦，再加咧 C 朗啊吓。哇！上場咧 ，C 朗嗰 個罰球 係啊，好耐冇睇過呢啲香蕉型嘅罰球，好似睇緊足球小將咁樣嚇、其實咧，你擺定個波俾 C 朗射或者俾美斯射啦，其實佢哋入波嘅機率真係好高嘅。 係啊， 佢仲要咧 ，C 朗最好睇係咩咧？佢未踢波之前嗰兩三秒，佢會撥一撥頭髮啊。 唔通系 捽一捽个嘴唇啊，即系好多 传 说 之中嘅打眼色， 系啦，佢嗰啲小动作咧，如果用内地嘅俗语咧，叫耍碎啊， 哦系啊，我唔识过呢个俗语， 如果用香港嘅俗语咧，就戳、 哦， 即系戳啦，或者扮靓仔咁样啦，佢有一两下嗰啲扮靓仔嗰啲样咧。系几好睇， 冇办法啦，佢扮得起。 嗰啲叫咩 poster 样啊，即系佢头嗰两秒未起脚之前咧。 其实佢聪明啊， 已经 因为佢知道咧，在场嘅摄影师咧，如果个波系将会交俾 C 朗嘅时候咧，咁嗰啲摄影师即刻会将个镜头咧就对住佢， 系 啦，咁嗰个时候咧。佢就真係要擺 pose 啦， 係啦， 佢企定咗個位，個波嚟緊啦，咁有兩秒佢梗係俾人影啦，係 啦，咁咪影完入波 幾叻喎， 慶祝，咁佢當然要影啦，嗰、個波如果中柱中眉唔入，更加要影喎、你睇到 C 朗嘅表情咧、真係十分豐富，即係當今 上面 當今依家踢緊波嘅球員入邊咧，可以話表情最豐富啊！就是 C 朗拿度，我夠膽講 演技派， 演技派，演技派，係唔講得少，一唔入咧，嗰下嘅沮喪咧，係由零點一秒開始爆發，突然間咧，哇！一中柱，哎呀，即係佢哋咧有一下咧 ，C 朗招牌咧，佢嗰個拍手掌咧向上同埋向下搓咁樣， 哦， 唔入啊！ 冇留意添， 係我會留意佢呢啲小動作，諗住學下 C 朗。扮型好明顯就唔得啦， 可以試下嘅， 好明顯做唔到啦。咁啊，但係即 係 test check 埋佢咧， 體壇入邊咧要學習嘅嘢好多噶嚇。咁啊，頭先話喺足球場上邊學下點樣耍帥啦，即係扮下靚仔啦。第二咧就喺賽車場上邊咧學下點樣咧叫做有啊有品啊揸車揸得有品。咁啊，我同小白都係駕駛者啦，有陣時咧喺路面上邊咧有啲。駕駛者咧就成日都揸得冇品嘅， 有啲風馳電掣添啊，都好恐怖，我都驚。 可能因為天口慶咧，近排咧見到咧成日咧嗰啲小摩擦咧係多嘅，即係成日喺路中心咧有兩架車停咗啊，跟住破口大罵，跟住又打俾警察哥哥啊，跟住又影相啊，成嗰啲咧，咁所以大家駕駛時咧都要特別小心。講翻咧F1 啊嚇，咁啊去開賽啦，咁啊估唔到咧。黑帝咸美顿咧，竟然啊，一开始就失落咗个冠军。点解咧？因为咧，佢喺原先咧，其实平治双雄咧、保迪斯啦，同埋咸美顿咧，大部分时间咧都系领先嘅。但系咧，阿咸美顿咧喺61圈嘅比赛入边咧，即系赛到第61圈啦，同红牛车手啊，咁呢个艾尔宾咧就争位嘅时候发生碰撞啊，被赛会咧罚时间5秒啊，最终只系得4秒啊，即系最终只系得第四啊，咁啊，呢个保迪斯咧零犯错啦，抢到新一季嘅头啖汤啦，咁啊几估唔到呢一个，即系赛前咧都有讲话， 喂，阿爾有冇機會爭翻個第一啊？咁啊，真係有喎！估唔到就係因為阿咸美頓咧少少嘅碰撞咧，比賽會罰啦。咁啊，大意失荊州啊！咁令到佢咧第一 round 即系 F1 開賽第一 round 咧，未能夠上台開香檳嘅咁樣。咁啊，留待大家再睇多啲呢個一級方程式嘅時候咧，咁啊再可以同大家分享得多啲啦。因為呢一個運動咧，其實我近呢兩年咧想睇得多啲， 係 因為我覺得細個咧就係覺得除咗咁去兜圈啫嘛，有咩好睇咧？咁但係隨住自己咧揸車嘅車力咧揸得耐咗，你會睇到啲車手哇！真係好勁喎，咁樣都可以夠膽去入灣嘅咁樣。 嗯， 咁當然唔係話叫你喺清水灣道嗰度試 啊。我反而咧喜歡睇佢哋嗰啲，譬如係teamwork 啊，各樣嘅嘢嘅，咁 換胎啊，或者群策群力啊咁樣咯。咁啊，即係 F1 都有好多嘢睇嘅，但係今年有一樣嘢冇得睇啦。 嗯， 賽車女郎冇得睇啦， 係已經疫情問題啦， 疫情問題同埋好似賽會都因為男女嗰個平權咧。佢取消咗Racing Girls， 咁、所以遲啲 咁咪整翻 Racing Boy 咁平權咯。 係咯，其實我覺得可以整翻 Racing Boys 咯，係啊，你可以揾翻啲靚仔著衫又好，唔著又衫又好，係咪先？ 著得靚嘅， 係啦。咁你到時可能啲男仔啊告翻啲女仔，喂，點解我哋唔使著衫？点解啲女仔要着衫嘅咁样？即呢个系 唔知啊， 小弟朝头早嘅一个奇想嚟啫，大家唔好咁认真啊！我谂下朝头早可唔可以有啲开心啲嘅嘢，令到啲人 有 认真翻。 有好多嘅，喂，睇下转会窗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啦。虽然话就话啲波仲踢紧啦，咁但系转会窗嘅消息咧都已经传咗出嚟啦。嗱，皇马而家系领先紧巴塞四分啦， 系 咁啊有传咧，皇马因为今年疫情关系咧，咁啊利润大减，大减点算咧？咁于是乎咧就问阿斯丹啦，喂，斯丹有冇？计啊， 斯丹 嘅有计啦， 自己喺户喺个银行嗰度自己揿钱出嚟， 唔使嘅。 其实我本身咧有五亿嘅，借住俾你用先啦，咁样系嘛？ 因为皇马而家佢咧要急啊，即系要攞翻二亿嘅欧罗出嚟咧，就保持翻佢哋嘅利润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有传啊，就会将手头上嘅兵员咧， 系 部分明星级嘅兵员就会卖走嘅。咁点算咧？诶？咁都建英係有機會喇， 終於有得踢啦。 因為呢佢如果將咁多嘅明星級嘅球員賣走咗嘅時候呢，其實佢皇馬嘅球員有好多㗎。係 係。 好啦，咁佢賣走咗啲明星級嘅時候呢，佢就要搵返啲譬如年輕嘅人呢去到填補返嗰啲空隙嘅。咁變咗呢咁都建英日本傳媒都話喂呀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機會喎、可能呢可以返皇馬之餘呢仲有更加多嘅正選嘅機會上陣呀。咁唔知係唔係啦。咁另外一個都同轉會有關嘅係咩呢，就係呢一個嘅列貝利。列貝利而家喺邊度踢緊波呢？咁啊， 喺我冇再留意啦，已经系咪喺拜仁啦？已经唔系啦， 佢已经唔系喺拜仁啦。咁啊，列贝利咧，其实喺费伦天拿嘅。咁啊，费伦天拿嗰度咧就出咗个问题系咩咧？佢屋企系俾人爆格，系啦，失窃，咁啊有贼入咗入佢屋企，咁屋企人系安全嘅。咁但系佢喺网上面都话啦，因为而家发觉原来住嘅地方都唔安全。 系， 咁佢话到之前我喺拜仁踢波嘅时候，冇理得住， 好 安全啦。咁啊諗住嚟呢一度 意大利啦， 咁啊踢波，咁啊點知啊發現咗發生咗呢一件事，佢就好驚。咁、於是乎佢就話到啦，可能我錢我唔係好，佢真係咁講，錢我唔係好計較嘅，但我想享受踢波，咁啊亦都好顧住屋企人嘅安全嘅，睇嚟都要諗下轉會啦咁樣。 去日本踢波咯，日本最安全，同恩尼斯達一齊踢咯。 日本水浸啊而家，不過咧，不過而家咧就佢費倫天拿都話到啦，而家見到佢呢一個咁重要嘅球員咁講咧，都諗緊有冇辦法可以力挽狂瀾，留翻住佢呢樣嘢緊要啦。 嚟香港踢咯，香港都好安全。 毛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今日に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明日が不安だとても嫌だだからこ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えよ夕焼けだけどもそうはいかないよな明日ってうざいほど来るよな眠たい夜になんだか笑っちゃう家まで帰ろう一人で帰ろう昨日のことなど幻だと思う君の顔なんて忘れてやるさバカバカし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 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離、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若すぎる僕らはまた一から出会うことは可能なのかな。願うだけ無駄ならもうダメだ。家まで着くのがこんなにも嫌だ。歩くスピードは君が隣にいる時のまんま。思い出めぐらせがんじがらめのため息ばっかバカにしろよ。笑えよ。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は面白いくらいにつまらない。全力で忘れようとするけど全身で君を求めてる。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またあの声を聞かせてよ。矛盾ばっかで無茶苦茶な僕を慰めてほしい、yeah。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ふらっ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君がもし捨て猫怪我してるならその傷拭うし精一杯のぬくもりをあげる。会いたいんだ忘れられない。猫になってでも笑われてほしい。いつか君がふらっと笑われて僕はまた幸せで。 一首歌曲啊，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叫做 Dish 嘅作品《猫 Neko》，咁啊，希望咧喺皇马踢紧亚洲区咁样见英咧，都能够踢得好嘅成绩啦吓。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喂，讲完运动咧、 啊， 不如讲下呢一个嘅人生啦吓。 哇，咁大嘅 topic！、 啊人生当中咧有好多嘅事情会发生啦，你相遇嘅人亦都会有好多啦。除咗有一啲人咧、啊，你一出世咧就已经喺你旁边，你冇得拣嘅嗰啲叫屋企人啦， 阿爸阿妈嗰啲。 系啦，除咗呢啲之外咧，你喺你嘅人生当中咧有啲系俾你拣嘅，咁、啊、但系睇你拣得啱唔啱咧，嗰啲咧就可能系你嘅外女啦、啊 哦， 你嘅另一半啦。嗱，咁阿小白就揀咗啦， 系 吓，唔、会再有得俾你再揀噶啦， 揀噶啦， 系啦，一世噶啦，咁就吓， 你哋明唔明咧？系一件好事嚟噶， 梗系好事。 你呢啲语气讲到咧， 我费事你睇一阵，唉、哎，又踩咗落我啲氹度啦。嗱，咁但有啲情况就咁样嘅， 点啊？ 嗱，你哋而家系终成眷属啦，但喺个过程之中。每一对情侣睇怕都总有个事嗌下交啩， 嗌交啊，当然系会 都 会 有 啦， 梗有啦， 系 可能系情趣 嘅， 可能系情趣嚟嘅。嗱，咁喺美国咧就有一对情侣咧系喺闹交之后咧，佢哋咧就觉就谂住咧，闹到面红耳赤之后就。揸架车出去外面兜下风啊，去买下嘢啊，咁样费事嘈啊，咁样。好啦，点知揸咗架车出去之后咧，就喺超市嗰度，个女朋友咧就洗个男朋友，你去入油啊，你去超市嗰度帮我买啲嘢啦，买 A B C D， 然之后买啲彩票添啊，即 系 好似喺香港啊，买六合彩啦咁样，啊买咗咯，咁咧外国嗰啲彩票咧就咁嘅，你买翻嚟咧。 佢其實唔使對即刻對你嗰個等攪珠嘅，佢係刮嘅，刮刮彩咧，咪有一隻叫 係啊，即係好似銀色攞銀仔刮嗰啲咁樣。 啊，買翻嚟咧，個女朋友咧刮咧，咁佢刮刮下之後對一對，而家啱啱中獎嗰個號碼，喂，原來中咗頭獎喎、啊，咁啊點咧？開心啦，開心之餘咧，算啦，嗱，唔拗啦吓，我哋而家即刻去登记翻攞奖先， 真系有钱使得啊！ 系啦，一对情侣咧，点解会因为咁样呢件故事咧，又会系暴露喺呢个公众之中咧？ 啊、 就因为咧个女朋友去攞奖，去攞呢个几多个银码嘅奖项咧吓，咁、其实佢呢个嘅奖金咧系你话多又唔算好多喎，佢已经系头奖嚟噶啦。 嗯， 佢有咧大约系138万港纸， 系 即系佢中咗嗰张美金咧系17万咁样， 都多啦，系咪？原本唔系佢噶嘛啲钱。 如果六合彩头奖，然之后话俾你听，你得100几万。即係雖然都係開心， 咁啊瞓唔抵嘅。 你會可能你跟住冷靜落嚟就會話：哇，咁難中六合彩頭獎都得100几万， 可能15个人中啊！ 你百幾萬，你三分一層樓㗎、 啊， 都唔知買唔買到啊！ 首期都得嘅，有啲樓。 係，跟住恭喜你咯。 係啊。 好啦，anyway 啦嚇，咁呢個女仔咧就去攞獎嘅時候咧，人哋問翻佢：啊，點解你咁覺得有咩感受啊？咁好彩咁。咁佢就講翻，原來當日咧，佢買呢一張彩票嘅時候咧，就正正同個男朋友鬧交，咁所以就使個男朋友去順便幫佢買一張呢個刮刮彩咁樣，咁啊俾佢中咗個頭獎，咁所以咧呢一檔咧賣彩票嘅公司又醒，就識得咧將件事咧攞嚟做宣傳，兼且話啦，所以咧各位朋友，當你哋咧發生情侶之間嘅爭拗咧。唔好谂其他啦，想和好如初啦，去买张彩票啦。 哇，佢 P.R. 好叻喎、 啊。系，但系其实我觉得个古仔应该会调翻转嘅。中咗奖之后咧，系会加速佢哋分开嘅。 咪又喺度问咯。咁我系我叫你买嘅，但系我买嘅、啊。 个男仔就会同你 我买嘅、啊。 个男仔就会同你拗啦。喂，我要分翻份而家。 系啊，喂，报道有冇写佢哋有冇分到啊？ 冇。通常咧，呢啲外国嗰啲中咗彩票嗰啲古仔咧，开头就会开心攞奖啊。但系唔知隔几耐之后咧，就会报翻。呢个咧曾经喺几时咧中过头奖嘅一个幸运儿咧，佢而家咧老赌到咧唔知点样争大把钱啊。 我都睇过好多、啊。 跟住又同屋企人不和啊，妻离子散啊，即系嗰啲咧，成日时有报道啦。 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你睇佢哋全部都系。 咁所以一对情侣如果即系闹咗交咧，几时都系大家心平气和咁样去解决咧，会比较好啲啊。唔系一定要走去买张彩票啊。You know what? 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哇！你话一对情侣咧喺闹交嘅过程会唔会咧，好似呢一首歌嘅意思咁咧 ，ignited 着晒火啊！等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毒涉是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用一首生命，还是如戏？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有石子炮，烟火更火嘅，要爆发变作声。啦啦啦啦啦啦响，爱是燃油炸药，钢铁刹那变脆弱。对我微微笑着，引爆着。说不约，爱到哪个已届满？你说醉人欠新欢太闷，用望别照高温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器官，氧气与氧气兑换，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你掩瞒。有炸药 如果真系朝头早都兴兴地，好似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咧，不妨好似佢哋咁样 mirror 望一望块镜，可能会令到自己咧，诶唔好猛，个人随和啲好啲。听听八点钟嘅新闻啦。 应可以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同零部件、汽车、云端服务、医疗同能源产品。又话中美共同努力改善贸易同埋发展贸易，可以为两国带来重要经济利益，并有助改善两国关系。中国解放军据报开始从同印度有边界争议的加勒曼河谷地区撤走。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星期一开始拆除两军冲突地点附近的帐篷和救助物，军车亦都是陆续撤离。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印双方继续推动落实军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就一线部队采取有效措施脱离接触，缓解边境局势取得积极进展。外长王毅和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日前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双方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积极共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7.36， 瑞士法郎 0.942， 加元 1.354， 人民币 7.022，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632 点，跌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4.7 美元，卖出 1,785.3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华南，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慢线，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只系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咧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在荃湾沙咀道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需要全线封闭有一段路。另外何文田的常胜街由于有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佛光街一段，驾驶人士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驾驶人士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17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三顺咋。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诶，幻想下啫。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城阿一， 我是你的后援会。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魏俊文凭给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2020年7月20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呢，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想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系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嗰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啊，都会谂下咧，如果真系再有时间啲，会唔会女女之后同阿老公都嚟个 morning kiss？ 系啊，真系 吓 ，Heidi， 早晨。 呢、这个问题，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彭姐，早晨啊， 系、哦、早晨 ，Heidi， 睇心情啦、啊，睇状态啊。 男人会唔会谂呢啲嘢嘅？ 诶、都会嘅，都会嘅。你唔觉得好好外国嘅咩？呢件事有 morning kiss 呢一样嘢，好似 其实你会唔会谂下个口气又唔 系咁啊？系咁啊，系咁 啊，系。所以点都系。蒸蒸点水一下， 系啊，嗰啲美剧嗰啲好兴噶嘛，即系一朝头早个男人起身翻工，跟住个女人就可以，系啊系啊，咁唔知系咪咁样啊？ 啊，咁啊系几温馨嘅，希望大家都有呢个温馨嘅场面啊！早晨啦，咁啊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又开始啦，嚟到咧星期二嘅朝早咧都八点。将近啊，搭十二分噶啦，系啱啱好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度系啊，咁啊直播室咧就迎来有朱海婷咧，今日 早晨早晨， 系啊，亦都有阿 O 喺度， 早晨咁多位， 同埋有我彭姐香树嘅，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特别啲啦吓，星期二咧都听到阿朱海婷嘅声音， 系啊，二同五啦，好唔好啊？ 好 啊，连续两个礼拜啦、 啊啊， 其实寻日都听到，寻日有亲亲靓猪妈， 有啊希莲嘅访问， 系 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咧，同样都有啊下集嘅第二部分吓。咁啊，至于今天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会继续系热噶噃 ，Heidi 哦。 系啊，就大致天晴啊，但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就会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但系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1% 嘅，系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嘅通胜咧，原来今日咧呢、這个日子都几多嘢适宜咁讲啊吓，今日咧农历嘅5月17，咁啊今天咧就话适宜定盟啦，祭祀啦。开光啦、祈福啦、入宅啦、仪骰啦、安床啦、会亲友咧，都系适宜嘅咁讲。至於話今天啊，如果係講話不宜嘅，或者係有啲咩忌咧，就今日咧係忌呢一個嘅收墳啦、破土啦呢啲大動作嚇，咁啊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啦。咁至於咧呢一兩天咧，相信咧 即系大家咧朋友之间咧都会问一句说话，可啊 ，Heidi 哦，你收咗未啊？ 系啊，收咗个10,000元未啊？政府嗰啲，如果你有申请到咁，咁啊，昨天早上咧都大家即系因为实在有好多啲朋友咧互相咧喺度传嚟传去咧，咁、所以令到本来我自己咧都唔系咁紧张咧，都紧张起嚟。哎呀，佢又收到，佢又收到。 当然对你嚟讲呢个时候小数目啊嘛。 唉、哎，但系咧有样嘢咧就系唔想。即系不甘于人后啊！ 嗯、 即系希望 早早攞早享受， 咪咯， 迟攞小机构，唔好嘅，冇嘅， 同做善事一样啊！不甘于后人啊嘛，咁、希望咧都自己都有咧，咁所以都会上网 check 啊。但系当时咧就遇着呢一个嘅， 冧机啊，冧 server， 应该系人哋冇谂住个 server 冇谂住一下子招呼咁多人啦、啊，咁啊所以 hit 一阵之后咧。再隔碼隔咗一夜啦，咁然之後再 check 咧，其實一早咧都有嘅。咁、 收到啊，好啦， 係大家收到啦，咁自己應該都懂得點樣去使用啦， 善用佢啊， 冇錯，善用好緊要啊。 晨光財經第一線，第一線。 善用的其中一个方法会不会拿来投资呢、 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啊。昨天呢股海呢就跟酷热天气警告一样啊，验证生效呢热辣辣啊。昨天呢港股呢哇升了成966点啦。看到呢隔晚美股都升啊。今天呢请来我们晨光啊好朋友啦，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哇昨天呢港股爆升上去啦，咁啊掂到成千点过晒嗰啲技术分析线嘅，一嘢就系气势如虹。哇！我都同你做咗成年几两年节目，都冇听过你讲呢四个字气势如虹啊！咁啊，绝对呢四个字已经系一个定心丸啦。咁但系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咧？系咪有机会再爆上去一啲高啲嘅位置咧 ，Kenny？ 其實全球股市都真係唔錯嘅，咁啊同埋再加埋香港方面咧，就連埋內地 A 股啦、，A 股咧都做得非常之理想啦。所以你見到其實喺香港上市啲即係內地券商類股份方面咧，全部升幅嘅都係十分之顯著，同埋你見到幾支大嘅陽燭連續幾日咁樣升上嚟噶啦。咁、就都睇到個氣氛上邊嘅話，就唔單止香港噶啦，咁都係成個區裏邊嘅股市都係好啦。咁香港其實嗱，雖然即係都升咗好多啦，咁其實成交都好大啦，但係你諗下，我哋喺未有呢個疫症之前嘅，其實今年初咧農曆年之前嘅話咧，其實個指數係企喺29,000+喎。咁而家我哋都仲係相較高位方面咧，都仲有啲距離嘅。咁理論上嘅話，雖然即係都仲有疫症啦，但係我哋都可以當係大致解決咗啦。你睇翻香港同埋內地方面，其實情況已經係舒緩咗好多啦。係歐盟上面嘅可能都仲仍然係麻煩啲，但係就香港都大致冇乜太大問題嘅。咁你去報翻近嗰個係疫症嗰個係之前嗰啲水平，其實都唔係話冇道理。當然你話經濟其實當然係受到一定影響嘅嚇，咁、但係你知有即係股市嘅嘢啦，係第一炒前瞻性嘢啦，第二你呢段時間咧就嗰、那個政策上面咧就多咗好多錢啊嘛，咁同埋亦都有財政政策，大家都攞咗10,000元啦。好似話10,000元都有啲幫助喎，大家都有身邊有唔少朋友都問：喂，我攞咗10,000元之後買咩股票好啊？ Kenny 都想問， 你就係問咗我想問嘅問題。我今日嘅身份係一個小股民，我姓朱嘅。咁咧，我就資金好少咧，都係啱啱攞咗政府嘅10,000元。咁我就想保留少少，我俾8,000元啦。咁而家有啲乜嘢嘅選擇咧？我又唔想太有風險嘅。 係啦，咁我做翻個主持人啦。咁朱小姐有個咁嘅問題啦。咁Kenny 交俾你幫我哋咧，俾一啲投資嘅建議俾我哋。广大嘅听众啦， 8,000元就真系可能少啲。其实好多股票咧，基本上一手嘅可能都有机会超过10,000元嘅啦，已经系。 咁我10,000元咧，我添啲啦，自己先几钱啦吓。 添啲添啲，系啦，有咩拣？系啦。 反而唔知系咪因为咧，好多投资者都就住10,000元咧。其实呢几日咧，啲内人类股份就做得唔错，因为内人股咧，其实银码细啲啦，通常几蚊鸡啊嘛。第二咧就系多数嗰个系息都比较高啊嘛。咁同埋有多投资者好似 Heidi 咁样，都可能想保守啲嘅，就唔想咁搏啦，收下息嘅。咁其实可能都因为咁咧，令到内人股咧呢几日都受欢迎咯。 系咁啊，真系都升得几靓仔下。睇翻即系内人方面啦，譬如啲建行啊、工行啊吓，咁啊，哇，即系都成年都未升过，哇，6.19%，即系以内人嚟讲啊， 算好犀利嘅呢个升幅， 算系叻仔噶啦。咁啊， 同埋咧，系你睇翻个市咧，即系虽然琴日都系劲啊吓，不过咧都留意翻就系话，似乎有啲资金咧。 都全球啲之前咪多數都係集中喺啲新經濟類股份啊，高科技股噶嘛。但係有好多咧都衝高回落，翻調翻轉咧就頭先我哋講啲內銀股啊，或者傳統板塊股份方面咧，就依幾日係做得唔差。咁就唔知係咪有啲資金方面咧都開始有啲轉買，呢個都要留意下咯。 係咯，所以我哋話，如果呢陣升浪係繼續有力嘅話，就真係可能輪流就係去到唔同嘅板塊方面接力噶咯。 係啊。但係就要留意一下個時間性咧，會停留幾耐？因為之前都試過，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冇幾耐之前都試過，轉向呢個係本地地產股啊，嗰啲傳統股，但係炒得兩三日就玩完啦。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仍然都係眷戀住啲高增長類股份啊嘛，所以都要睇得貼啲咯。 嗯，今日最主要講下就吉利汽車啦，兩日啫，兩日啊，總共升咗30%，即係短短用兩日嘅時間，一係唔開車。一开车咧就开啲快车，地板油咁样踩上去。吉利点睇啊 ，Kenny？ 同埋点解会升得咁急啊？ 车股嚟讲咧，吉利就属于算系我都不嬲都中意嘅。咁因为始终佢嗰技术含量系高啲，点解咧？因为佢阿妈有富豪 Volvo 啊嘛。咁始终车呢样嘢都系讲紧呢个系欧洲技术就胜一筹嘅。咁第二佢有个科创板啊嘛，即系冇乜车股系谂住有科创板上市，同埋佢而家都开始慢慢转身咧就。做呢、這個類似比亞迪嗰啲咧電動車為主嘅，即係你講開電動車，其實你諗下嗰只 Tesla 真係好鬼誇張喎！係 啊 係 啊，美股方 面，你而家去到2000-3000亿美金市值，即係已經係超越咗迪士尼嗰啲。咁你諗下車，本來係一個如果傳統車嘅話咧，大家都唔睺噶嘛。但係即係 Tesla 咧可以，但係佢咁升得咁勁，同埋咧咁高估值嘅話咧，係一個即係神話嚟。當然佢唔係用嘅車定位啦，即係電動車係另一樣即係革命性嘅嘢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吉利呢啲咧，係即係有少少賣向嗰啲影子嘅話咧，咁嘅情況有啲唔同。我都係睇好吉利嘅，如果車股又講。 咁但係哇，呢一類咁嘅暴風捉影啦，即係大家又覺得中芯國際咧就會成為下一隻美國嘅乜乜乜，咁吉利咧又會成為下一隻乜乜乜。咁我又問一下一個再前瞻啲啦，有冇啲？未成為乜乜乜嘅時候，咁啊，投資者可以暴風捉影啊！ 嗱，咁其實就做唔做到就唔知啊，即係個個都想做到呢個係即係世界目標噶啦， 係有個願景。 咁但起碼嗱，對炒股票投資者就好啦，有個最緊要有夢想啊嘛，你冇夢想嘅話咧就冇目標啊嘛， 係。 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呢個夢想嘅話咧，就令到大家啲股民啊、投資者方面咧就。即係大家一齊向呢個目標嘅話咧，就令到股價方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咯，因為有個憧憬喺度啊嘛。咁我諗就其實嚟緊，因為中美嘅博弈相信都會持續嘅，所以你睇翻咧內地有好多嘅行業啦，包括高科技啊、電信啊，甚至乎金融業嘅話咧，其實佢都會有一啲好大嘅政策嚟到去。推動翻佢哋嘅自身嘅發展嘅，因為減少依賴呢個係外邊嘅市場啦，同埋擔心如果有咩制裁啊咩成嘅話咧，自己都可以搞掂自己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咧，應該嚟緊咧，我相信佢政策方面咧，你留意翻呢幾日咧，都係打中翻嗰啲白證券啊，即係內地方面咧啲券商又會打造翻啲航空母艦級嘅投行啊啲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趨勢咯，都係 中國巴滾係咪啊 ，Kenny？ 我諗就。中國 Morgan Stanley 中國高盛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即係今日咧都聽咗好多啦。頭先講咧，即係特登講巴郡啊，因為睇到股神咧都出手啊，逆市出手780亿買天然氣嘅資產。咁啊，天然氣又係我哋普通散户股民唔係好理解嘅一個產物啦。咁啊，天然氣係咪見到股神出手都香港方面嘅天然氣嘅一啲股份都有啲運行啊 ，Kenny。 嗱，呢天然氣股要留意翻，我其實咧就分開上游同埋呢個係下游嘅管道燃氣股嘅。香港大部分嗰啲天然氣股咧都係管道燃氣股為主啦。咁係兩件事嚟嘅，兩個 story 嚟嘅。但係如果話上游咧，譬如中石油啦，但係中石油方面咧，佢又唔係純天然氣，同埋始終咧內地方面咧嘅國家政策就係佢有管制到嗰個係門檻價嗰、那個。咁所以變咗咧，就算未必話好可以將個價錢嚟到調飛咯。所以喺以前咧，香港嗰啲天然股咧，大家就鍾意管道燃氣股嗰啲， 管道燃氣股， 係啦，好似譬如中國燃氣啊扎，因為佢可以咧就係收一個比較毛利高嘅呢個接駁費。但係自從舊年開始個政策改咧，其實留意翻佢哋嘅表現都係差咗，因為 佢限制咗佢哋嗰個接駁費嗰個利潤啦。咁、所以其實就投資落即係香港啲天然氣股咧，好多政策因素你要留意咯。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 好，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投诉人是一名轮椅使用者，他投诉一间超级市场残疾歧视。他指超市的主要入口有一个梯级，但是没有提供斜道。虽然超市另一边有所谓的无障碍通道，但由于通道上有两道需要拉开的门，而道门是经常被关或者被锁上，轮椅使用者根本没办法独自进入超市。这个个案透过评基会提早调停得以解决。超市决定在无障碍通道的门两边安装门钟，连接到办公室和收银处，亦都提醒员工在有需要的时候向顾客提供协助。根据残疾歧视条例，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处所的进出方法上歧视残疾人士，即属违法。所以在设计处所以及设施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不同顾客的需要，设法提供其他合理的通道。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在这清晨。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今朝早咧，朱海婷有啲嘢要话俾彭爷爷听。 系啊，告诉彭爷爷同埋各位嘅听众朋友啊，咁啊，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同埋咧，介绍一只咧，近期咧，其实就唔单止我自己啊，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咧食嘅呢只生果啊，就叫做神石榴啊，英文就系 pomegranate 啦。 哦，系神系真系拜神嘅神啊。 冇错，神佛嘅神。咁啊，石榴就系平时我哋嗰只咧，就千祈就唔好同我哋平时食开绿色嗰只石榴咧，就系即系捞乱啦。 哇，呢啲石榴有好多唔同款嘅，真 系。 咁佢咪主要都系外国进口啊？ 冇错， 系咪即系洋人中意食多啲咧？ 其实大部分都系嘅。嗱，呢啲神石榴咧，近期咧更加就被誉为咧系生果当中嘅 super food 啊，吓，即系个超级食品啊。咁因为你话入口嘅话咧，我哋通常比较见得多，而买得比较价钱会贵啲嘅，因为你可以见到十零蚊又有一个，或者贵到八十蚊至到过百蚊都有一个嘅咧。譬如贵价啲嘅，咁啊就有美国啦、以色列啦。咁啊，一般啲嘅我哋见到比较多咧就 系 秘鲁嘅，或者系印度嘅。咁其实中国都有入呢只神石榴嘅，咁近期咧，我即系咁啱去开西贡啦吓，咁发现咧，其实喺西贡大街当中咧，啊，嗰条叫唔叫大街咧？海鲜酒家入边有一条嘅街道啦， 都系市中心嗰个位， 系啦， 海旁街佢 系海旁街，应该系啦吓。咁啊喺即系我哋话喺对住个海食海鲜嗰辣嘅，行入一条街嗰度啦，咁好多的好精致啊，好特别嘅铺头仔或者啲 cafe 嘅，咁入边咧都有间系专卖咧，就系呢个神石榴嘅产品。 专卖啊， 直情系神石榴专门 店。即系佢除咗买生果之外，就可能有佢啲唔同嘅果浆。 果汁又啦，嗱，例如咧，佢擺喺度嘅即係神石榴啦。咁通常你街市都會得一種就，俾你揀啦。今日喺呢度嘅，但係佢嗰度咧真係個價錢好似頭先咁講啦，由廿蚊、四十蚊、六十蚊、八十蚊都有，即係咧個質素係唔同噶啦，你可以自己去選購啦。 產地都唔同啊， 冇錯， 應該都係按翻呢方面噶啦。 咁我哋會睇個大細咧，會睇佢鮮紅嘅程度啦。咁同埋咧， 佢會唔會有唔同顏色？因為神石榴咧應該就平時見就紫紫紅紅咁啊色啦。劏开里面就一粒粒核咁样嘅嘢啦。 上次彭仔食嘅时候就形容好似粒粟米咁，不过其实红色通透咁样啫。 系啊，佢系咪都系咁噶？有冇第二啲颜色噶？ 主要都系红嘅。咁其实老板就好好噶。咁我哋去卖嘅时候就话：哎呀，你帮我，因为咧嗱，你一一称嘅小朋友咁样去买啦。咁佢第一个就。 好啊，小朋友食聪明啊， 咁跟 住咧佢就会尽量因应咧你想要嘅价钱嘅种类啦。我想拣个大约80蚊嘅 range 嘅，咁佢就会同你拣下啦。 我以为尽量因应你嘅小朋友唔同嘅， 佢咧就比较蠢嘅， 系啦，就可以食咧纽西兰嘅。至于呢个精乖啲咧，就可以食中国嘅。即系我乱 讲嘅啫。 佢整体嚟讲都系话食多啲都聪明啲啦。咁同埋咧就有啲新鲜，佢一樽樽已经榨好嘅神石榴嘅果汁啦。因为有啲人觉得我一粒粒食。就算一羹羹咁食，开咗之后咁样食，又要捞镬都比较麻烦，咁所以有一樽樽新鲜嘅啦。咁所以咧，我哋话啦，如果女士们食嘅就有呢个美白抗老化嘅功效啦。如果啲比较着重健康，可能心血管嘅朋友咧，佢都有血管清道夫呢一个嘅称号。讲得一样啊，原来男士咧都可以帮助改善同埋维护呢个前列腺嘅健康噶。整体嚟讲咧，有效舒缓各种嘅炎症吓。 厉害啊！ 所以亦都即系脑筋方面亦都可以帮助啦。 饮呢个神石榴汁咧都几好啊，因为咧嗰个神石榴咧锯开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即刻弹开啊！点解咧？因为有密集恐惧症嗰啲人咧，望住嗰个神石榴嗰个平面咧，切开嗰平面咧，佢就会好惊惊噶啦！ 我都即刻 你都有咩？ 系啊，我有噶， 原来 系 咁啊！ 系啊，我都好惊嗰啲密集式一粒一粒圆点嗰啲蜜蜂豆嗰啲咧， 一下子切晒出嚟一兜兜先请你食啦！ 哇，吓一吓我啊！ 揾到佢一个弱点啦，我哋成功啦 ，Heidi， 耶！ Yeah! 你唔好怼个鼻过嚟啦，你黑头啊，好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批评英国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又指英方计划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提供成为英国公民的新途径，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乎英方对 BNO 政策的执行情况，再决定如何回应。刘晓明强调，中国希望成为英国的朋友和伙伴，但如果英方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就必须承担后果。英国外相蓝韬文否认干涉中国内政，认为这个是关乎信任的问题，指全球很多国家都正在问到底中国有没有履行国际义务。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亦都重申，英方着手修订 BNO 持有人成为英国公民的途径，是因为港区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新型肺炎疫情和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导致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除了再次以中国病毒去形容新型冠状病毒之外，又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白宫幕僚长梅多斯透露，特朗普正考虑几个行政命令涉及中国移民、制造业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兼北韩特别代表比根今日起访问南韩3日，期间会同南韩外长康京和会谈，亦都会同南韩嘅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道芬见面。由于去年10月美朝喺瑞典斯德哥尔摩磋商谈判之后，北韩一直拒绝同美方坐低谈判，比根嘅对朝态度令人关注。不过，朝中社引述外务省美国事务局长权正根表示，北韩无意同美国人坐低谈判，又要求南韩唔好插手美朝事务。内地传媒报道，在早上7点，长江汉口武汉关的水位到达27.3米的警戒水位。近日长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昨晚武汉大部分地区出现小至中降雨，长江水位不断上升，早上达到警戒水位27.3米。武汉防汛形势异常严峻，精锐齐出全力迎战。目前全市所有道路没有积水，武汉市防办将留意天气变化和道路积水情况，每半小时发布即时情况。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2,664点，跌4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8:38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啊。喺直播室当中咧，呢一刻咧有我彭仔啦，亦都有阿朱海婷啦，同阿小白啦，就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要闻啦，就讲到咧有关于香港国安法咧已经喺上个月底咧刊宪生效。咁喺香港實施㗎啦，咁當中嘅執行細節呢就一步步落實明確。特區政府呢尋日就刊憲公布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3條實施細則，咁今日呢生效㗎啦。實施細則規定，喺指定情況之下，執法人員可以冇手令進入有關地方搜證，限制疑犯離境，凍結、限制、沒收以及充公相關財產，移除及要求協助移除危害國安的訊息，要求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以及其代理人就涉及香港活動提供資料，咁截取通讯等等。咁当中呢亦都有措施係保障涉事人嘅权益嘅。特区政府发言人就指出啦，实施细则呢既能达到防范、制止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同活动嘅目的，同时呢係符合国安法下对尊重同保障人权等等嘅要求㗎。咁喺今日嘅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要闻当中咧，佢亦都有一啲嘅所谓嘅俗称鸡精料，等大家咧可以咧简单易明一啲嘅。咁其中有讲到咧话呢个第43条实施细则嘅内容啊，譬如话为搜证而搜查有关地方呢一方面系点解咧？就即系话咧喺特殊情况。例如是紧急情况下，助理处长级或以上的警务人员呢可以授权他的人员在没有手令之下这个情况之下就进入呢是有关地方搜证。另外呢就说呢限制受调查的人离开香港，即是说呢警务人员是可以向裁判官申请手令，要求怀疑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而受调查的人呢是交出旅游证件，并且限制他离开香港，以免呢涉案者是潜逃海外。交出旅行证件的人可以书面向警务处处长或者是裁判官是申请发还该旅行证件以及是批准呢是离开香港。咁话好啦，另外呢讲到冻结、限制、没收以及充公咧，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呢一点咧，意思即系话，保安局局长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某财产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可以咧藉住系书面通知作出指示，任何人咧不得处理呢一啲嘅财产。咁而原讼法庭咧，可以喺律政司司长嘅申请下，系命令咧将罪行相关财产充公，而律政司司长亦都可以向原讼法庭申请限制令或者系押记令，系禁止任何人处理任何可变现财产等等。啊，呢一啲咧都系当中嘅一啲内容嘅介绍啦，同埋亦都系讲解翻，等大家咧更加清楚明白嘅。咁咧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要闻报道啦。 好啦，跟住睇下东方日报方面嘅专题新闻啦，就系话铁骑士涉挂光时期就撞警嘅，手中违国安法案就提讯。嗱，涉嫌咧喺7月1日喺湾仔嘅驾驶挂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嘅电单车，就系冲击嘅警方防线嘅男子啦，就被控啊违反港区国安法下 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成为新例实施之后首名被检控的人士。案件上个星期五就首度提讯，被告因为左脚受伤而缺乏聆讯，缺席聆讯，去到昨天至被押到西九龙法院去提堂，首次是出庭应讯。总裁判官苏慧德就将案件押到去10月6号就再审，以待警方继续调查，包括检取湾仔一带的闭路电视的片段和被告的电单车。裁判官亦都考虑过港区国安法第42条之后，就驳回了被告的保释申请，下令将他还押惩教处是看管的。看回被告唐英杰就是23岁，报称是侍应，他昨天就乘坐警方的私家车到庭，多辆的警车都是沿途在旁押送，他就是需要是坐这个轮椅是去应讯的。控方就申请将案件押后审理了，透露了被告当时就在湾仔一带孭住背囊驾驶着电单车，背囊上就插上了这个涉案的旗帜，先后冲向警方两条的防线。当被告驶到去第三道的防线，约10名的警员现身拦截的时候，但是被告是直冲向警员，令到3名警员分别有脊椎移位和肋骨骨折等的伤势，其中一名就是仍然留医的。咁呢个就等喺十月份啦，就再去审理呢个案件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港区国安法落实之后，康文署迅即要求公共图书馆收起9本政治著作复检。咁啊，但系复检嘅准则同埋咧就结果未明啊。有图书馆主任组织就透露，有学校已经将相关作者同埋书籍下架。今日作品被复检嘅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批评事件或者渐渐影响学生表达自由噶。图书馆主任职能关注组召集人刘宝生就接受报章访问的时间就话到啦，以往小学图书馆的书籍之内啊，内容咧谈不上政治，大多数咧都系讲述常识噶。中学图书馆弹性就较大啦，容纳不同观点的书籍。咁但系有部分学校已经跟随公共图书馆的做法，将被复检的书籍下架。由于康文署复检的原因未明，书籍去留都是由校长以及就办学团体去到决定的。他更加会讲到紧张一点的校长就已经全部就是下架的了。不过这九本书都不是学校指定要拥有的书，拎走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公共图书馆这样做就值得商榷，抽起某些书应该交代一下原因。他认为如果公共图书馆将某一些政治人物的书下架了，难免令人认为有政治打压成分。他说到国安法原意是想令到社会安定的，这样做反而会令到社会不安。早前教育局就向学校发通告，要求学校检视学校管理以及活动会否抵触国安法。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就讲到，有是就公共图书馆复检书籍一件事情上面，相信在港区国安法底下学校运作会受到影响，但是业界也都理解法例上是有困难的，教育局未有具体表明在法例下如何进行学校活动。局方咧过去亦都会先同业界先商讨，再发通告。咁但系学校目前咧不用向局方提交学校图书馆嘅藏书名单嘅。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嚟自明报嘅内页要闻啦。咁啊，主要讲到啲疫情嘅状况嘅。咁就话牛池湾平石村啦，宾记竹面美食啊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群组可能扩展至有3个人。咁除咗咧系首名确诊员工啦，咁该店另外有30岁男厨师寻日咧系确诊嘅。咁而综合消息咧，更加有一名食客嘅检测初步咧呈阳性。除此之外咧，寻日全港咧有多宗咧系初步确诊，除咗咧两名是冇外遊的男子驗出陽性反應，更加首次出現是老人中心初步確診個案，咁涉及一名80歲的女患者，本身咧佢係需要坐輪椅嘅，咁係居住喺慈雲山嘅安老中心，尋日咧因為有病徵就入咗伊麗莎白醫院。咁有醫生就指出啦，若果未來一個禮拜持續發現咧係新嘅感染源頭嘅話咧，咁就即係反映咧本港將會進入咧第三波嘅爆發啦。咁專家相信咧可能要收緊限制社交距離 的措施咁话噶。咁而各地咧逐步恢复往来啦，咁近期经机场入境本港的人数亦都系上升啦。喺过去咧唔够两个月咧，最少有系72,000人咧，系72,000人次啊，系免检疫入境嘅。有醫生就質疑啦，港府尚未安排豁免者驗病毒，是否有決心做好防疫嘅？咁同時啦，隨住咧確診人數回升啊，檢疫中心需求增加，但係咧駿陽邨檢疫中心咧將會喺月底就會停用啦。接力的竹篙湾设施只是提供大约是700个单位，只是得晋阳村的40%。而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统计，就经机场入境人次由4月和5月分别是20,000多人增加去到6月大约是55,000人。入境处网页显示7月头5日已经有5531人次入境了。这些数字都可以反映大家对于那个检疫方面那个紧张的情况是会相应是需要相应提升的。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港文报道的。 好了，星岛日报方面看一些港文，就是港大23名满分 IB 状元的。看翻下今年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啊，即系 IBDP 啦，因为疫情嘅影响咧，就取消咗公开试，但系改为咧综合校内成绩同埋预测成绩作评估噶。咁啊，琴日咧就如期放榜。今年香港咧总共产生咗23名嘅满分状元，比起旧年嘅34人咧就少咗1/3，但系港生平均啊就系比旧年咧嘅系较高噶吓，个分数系达到36.31分，亦都系较全球咧平均分系高咗6分噶。咁睇翻啲学校嘅分布啦，圣保罗男女中学同埋拔萃男书院咧，分别就有4名同埋3名嘅状元。咁有人咧就出自医护世家，立志留港读医，亦都有人咧就会选择系远赴英国嘅剑桥大学读法律，称咧就系会以开放嘅态度观望本港嘅法治情况。全球今年总共有超过170,000名的考生，但是因为考试取消而改为综合校内评估和预期成绩评核作为最终的成绩。看回国际文凭组织的公布，本港2300多名的考生整体的合格率就去到98%，平均36.31分，不仅是比全球的平均29.9分就高了6分，亦都比本港去年的成绩是有进步。看回本港啦，我哋港产咧就系23名嘅状元，同埋618名嘅榜眼，包括头先讲啦，4名状元诞生嘅就系2男2女，嚟自圣保罗男女中学啦，拔萃男书院有3名嘅状元。至于咧呢一个沪港维多利亚学校、保良局赛计幼学校等等咧，都有多名嘅榜眼嘅吓，就系恭喜晒佢哋啦。 去古装噶嘛，有状元又榜眼啊， 香港人读书都好叻噶吓。 系啊，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都系同啲读书啊、升学有关。咁啊，升中派位啊，话到今日揭晓啊，升中派位结果今日揭晓啦，适龄学童人口啊略为回升至到咧就系54,000人左右啦。教育局公布今年获派首志愿以及咧就系头三志愿嘅比率啊，分别咧就系高达77%以及咧就90%。咁啊，各按年增加3%。咁啊，而反映整体派位满意率嘅首三志愿比率啊，更加创咗咧就系4年嘅新高。咁啊，有別於往年啦，應屆小六學生啊，可以咧就係提早知道咧就自行派位嘅結果。疫情亦都令到學校取消咗最後一次嘅呈分試。咁啊，有校長估計啊，上述變數咁啊，反而令到學生家長喺統一派位嘅時間咧，咁啊面對現實，採取保守策略，咁啊令到呢個派位滿意率咧就上升嘅。咁啊，自行分配學位以及咧統一派位嘅階段合計啦，77%嘅學生啊獲派首志願。90%咧，頭先講咗啦，就係獲派首三志願噶。啊，兩者都較去年咧，就係創咗一個新高啦。咁啊，亦都話到啦。咁啊，喺灣仔區方面啊， 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就认为新机制会令到部分的家长在搞珠的时间调整他们的部署。他说到以前报顶级名校为了将来扣门，无论如何都会放在第一志愿的。现在估计有人就会比较面对现实了，将第二、第三心仪的学校排在前一些。戴德正就估计疫情之下失去了面试的机会，会令到部分人就不敢搏得太尽，加上取消第三次成分试，家长揀学校的时间取态亦会更加保守，变相提高了中签的几率。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就分析，面对着学童人口增加，新学年中一学位亦有相应增加，尤其是人数增加的地区较多的，就譬如元朗、北区、大埔、沙田以及观塘，不同类型学校包括就是英中亦都就有加班，同样有助就提升满意率。又估计如果就临近九月开学，跨境学生仍然没办法上学，或者会造成跨境学生退学，令到扣门是增加的。教育局也提醒所有派位中学，所有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就回去就读的小学领取派位证以及就入学注册证，并且就在星期四至到星期五之前就是前往获派的中学就注册了。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今日に， 一首的歌曲可以用不同场景形式录音，甚至乎拍摄 MV， 作曲填词都有来自爱妙 iMail。 歌曲演绎的时候巧妙利用了一剔过的紧张感觉推高自己演绎的能力，同一首作品也都有在屋企拍摄的 home take version。 今天来到日本行榜接对着第二位 Dish Neko 猫。 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フラッ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 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Dish Nek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Heidi。 早晨。 Good morning， 华梅姐。 哇，好靓啊 ，Heidi 你个太阳眼镜，呢一只嘅香槟啊，香槟粉红啊。 嗯， 系咪啊？ 可以咁讲啊， 哎，好时尚啊，同我买一对啊。 好啊，冇问题啊。 你俾住钱先啊，唔使唔使啊，我有个一万蚊啊，政府嘅一万蚊。 咁买几对都得。 哦，咁平嘅咩？另外呢，我想讲咧，除咗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如果你有申请翻啦，攞政府嘅一万蚊之外咧，如果你系咧公开大学嘅学生咧，都可以咧，有多一笔嘅钱嚟到去周转。 哦，好， 因为咧，呢一个公开大学啊，都因应翻咧嗰个疫情嘅影响啦，都确系咧，打击咗有好多咧基层家庭佢哋嘅收入啊，咁佢哋都明白到啦，都真系要体贴下啲或者系体恤下啲学生啦，因为而家咧老老实实咧，莫讲话系公开大学啦，有好多咧啲专上学院啊，佢哋嗰啲嘅学费啊，都真系唔平噶。 哎呀， 听几多啊？啲学生啊，嗬，话咧一毕咗业出嚟啊，就已经孭咗 一身 债 啊，喺度还债，一路翻工一路还啊。 系啊，咁可想而知啦，即系其实依家咧读专上学府咧，嗰笔学费咧个负担都唔轻噶。 嗯， 咁又见及此啦。在呢疫情底下，既然又有咁多家庭啦，可能会受到呢个嘅影响啦，收入大减啦，咁咪会影响到佢哋读紧书嘅仔女咯，嗬。嗱，咁所以呢， 呢、這个公开大学呢原来咁喎，佢哋呢大学呢就拨款啦、超过呢2000万呢，就话呢设立呢一个一次性嘅特别津贴啊，係爱嚟呢补助啦嗰啲喺2021学年呢读公开大学嘅学生㗎。咁、好啦。咁啊，合資格嗰啲全日制嘅學生咧，可以有幾多錢作為特別津貼啦？係、可以獲發咧1300蚊喎。嗱、聽落1300蚊咧，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咁？但係對於一家學校嚟講啦， 有咁多學生 係啦，咁佢哋咧，哇咁樣嚟到去發放一個特別津貼。唔單止，如果你係嗰啲咧兼讀制嘅學生咧，都可以咧獲發650蚊、即係一半咁樣。你話加加埋埋咧，其實嗰筆數咧都真係唔細噶。咁如果學校咧都可以咧有呢一個嘅心咧嚟到去幫嗰啲貧困啊，或者經濟有困難嘅學生咧，真係好事嚟嘅。咁我哋咧喺呢個抗疫期間咧，即係除咗話自己咧自身嗰個抵抗力要增強咧，個荷包咧個抗跌力都要有翻咁上下強度，係咪啊？咁所以咧都真系噶，做乜咁叹气啊？朱海婷， 知啦， 你嗰个读大学啦咩？咁快、哎呀，真系 突然之间， 系啊，好似，唉，倒抽一口凉气咁样， 好灰咁 啊！哎呀，唔好咁样，你到时唔使咁样噶啦，你吓好啦，咁啦。嗰啲学生最紧要咧，真系都要多谢翻学校啦，因为点解啊？原来佢哋啲校长啊，副校长啊，咁咧，都捐出咧每个月10%嘅人工出嚟咧，系贴落去嘅，啊，做呢个基金咁样，咁、所以真系啊，啲老师校长咁都真系唔话得啦吓，咁、你公开大学俾个 like 佢啦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咪话一夜夫妻120蚊，公开大学嘅学生都获发1300蚊。 对出慢线有坏车，龙尾喺黎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啦。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喺黎城花园。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快线都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交易广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繁忙，排到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繁忙，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龙尾就喺芙蓉山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何文田的常胜街有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有一段路就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十七号线需要改道行驶。由于这个路陷影响到现在一带就是比较挤塞的，培正道去回佛光街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文福道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寻常事认真做。 Jason， 原来你同师培是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 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师培、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九点零八分的时间，请你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Chewy 早晨。 早晨，各位 听众 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咁啊，近排咧，香港嘅朋友仔开心啊，咁啊，攞住10,000蚊咧，唔知道会唔会投资啊吓，买下 ETF 之余咧，仲啊睇到大市咧都系咁升上去，咁啊，琴日嘅成交咧都好叻仔啊吓，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Chewy？ 系啊，睇翻外围方面咧，其实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咁美股寻日咧就跟翻住亚洲股市嘅升势啦。咁道指收市嘅时候咧都升400多点啦。咁睇翻港股嘅 ADR 咧，其实都普遍有得升啦。咁所以港股咧今日咧都有机会咧继续承接外围嘅升势咧，做得比较好一啲啊。咁睇翻寻日 A 股咧，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咁上证综指其实都升近6%啦。咁到港股咧都跟随上升啦。咁恒指咧一度咧升超过1000点啦。咁收市嘅时候都升900多点啦。咁上翻去26000点呢个关口啦。咁成交金额咧更加去到咧2500亿呢。水平啦，咁成交配合之下咧，咁睇到咧，大家对后市嚟讲咧，都睇翻好一啲啦。咁事实上咧，美国之前无限放水啦，咁其实部分资金咧都流入翻咧新经济市场噶啦。咁之前咧，其实热炒嘅新经济股咧，咁变相咧旧经济股咧，其实都短线咧有一个追落后嘅情况啦。咁睇翻寻日中资金融股啊、汽车股咧，其实都爆上咗啦。咁相信咧嚟紧咧都支持翻咧恒指咧嚟紧咧可以有得升翻好一啲。咁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恒指上翻26000点之后咧，其实都同时咧上翻250天嘅牛熊分界线啦。咁同时咧回补翻咧今年3月9号呢个下跌裂口啊。咁恒指咧短线咧都有机会咧挑战翻咧27000点呢个水平啦。咁不过咧，由于呢几日其实都升得比较急一啲啦，咁同埋疫情同埋中美关系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真系咧万一有啲咩嘅负面消息咧，咁可能咧都随时咧令大市咧有一个回吐嘅迹象。咁所以如果而家入市嘅朋友咧，短线咧都要紧贴住咧大市嚟紧嘅走向咯。 咁今日咧听众陈小姐问只咧金蝶国际268啊吓，咁9个几有货咁样啦，大概平均买入价，咁现价位17蚊啊，咁升咗上去啊，咁问阿 Chewy 现阶段咧系咪应该食糊离场？咁离场之后又应该换啲咩码咧？咁交俾 Chew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睇翻金蝶咧，主营嘅业务咧，其实就系管理软件啦，即系 ERP 业务啦。咁好多年嚟讲咧，其实都好稳定咁样稳步增长嘅。咁近年咧更加积极拓展翻咧呢个云服务啦。咁加上近期新冠肺炎服务啦，咁推动咗咧企业数码化同埋向云端业务发展啦。咁都令到咧金蝶咧近期个上升咧，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增长嘅。咁睇翻股价，金蝶今年到依家咧，其实都升超过一倍嘅啦，咁反而咧呢几日咧有一个高位回吐嘅迹象啊，咁所以建议咧陈小姐，如果即系平均价买入价咧大约9蚊买嘅话咧，其实短线咧都可以咧建议咧换买咗先啦，可以咧睇下留意翻咧近期，因为嚟紧咧下个月咧都恒指季检啦，咁所以如果短线咧都可以咧买入翻咧憧憬住有染蓝机会嘅股份咧，其实短线咧个直播空间都唔错咯。 系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嚟到朝早9点13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暂时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猿猴啦 ，Hedy Joy 婷啦， 早晨， 同埋李医生都喺度。 早晨啊， 医生， 早晨啊，哇，天气越嚟越热， 热 啊，咁啊见到啊 Hedy 好似同啲小朋友去游水。 有啊， 你游水你喺泳池游多噶嗬？ 系啊，不过咧、啊、近期都会有阵时去海滩嘅。 系啦、啊，咁、海滩咧，我哋以前咧好多时都听到话啊，俾啲白炸炸亲。 哦，系啊，系啊，听过。 葡萄牙水母啊，嗰啲咁样。嗱、其实系点解咧吓？一炸咧，嗰啲水母有好多啲咁样一个个啲爪伸出嚟啊， 即系好似电亲咁样噶。 系好似电嗱，佢嗰啲一根个，因为叫做即系所谓。technical 要捉手啊，一路咁啊，咁如果一有咩猎物啊，或者有啲敌意嘅，好似有啲人游近咧，咁啊一塞出嚟，一压压落去，一整落去咧，嗰只有一粒粒嘅，其实所谓叫做刺丝包，刺咧吉个刺啦，丝咧一丝丝个丝，包咧细包个包，咁啊一。弹就弹咗去黐咗落你啲皮肤度啦，呢啲触手，咁佢哋立刻放出有啲毒素啦、令到你痛，令到你麻痹啊，可以啲肌肉抽筋啊， 咁我咪即刻游唔到水咯。 你估如果系压得多，梗系游唔到水啦，要揾阿小白都去救噶啦呢啲。 我救唔到噶， 有你去英雄救你。 我好惊鲨鱼噶喺个海嗰度， 唔系鲨鱼啊，白鲨 啊，唔系啊， 鲨鱼系人都惊啊，鲨鱼。 我一见到大海，我就好容易谂起惊鲨鱼。 好啦，咁啊，当然一俾人炸咗之后，梗系尽快离水啦。 系 啊，咁啊，然后点样处理咧？嗱，如果你话医书直说咧，有啲嘢就做唔到。啊，佢话你要最好浸啲热水。40度啊，嗰啲咁样， 其实 等佢少啲痛。 啊、 但系你边度海滩边度搵啲热水嚟啫、海水就大把， 系咯， 系啦。咁啊，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有醋嘅话，系淋 喺海滩你点会有醋咧？ 系啊，所以咪就系又好，即系讲就热，你边度搵到啫？系、用醋一路咁样浸醋啊，咁样咧、可以令到。 呢啲咁樣嘅所謂刺細刺絲包咧， 食用 就死 食用醋都 OK 噶。 啊，食有醋就得啦，乜、哦、醋都，但係你邊度揾醋啫？ 咁、嗯、開船 P 都有機會，如果俾佢炸親，開船 P 有機會攞醋嚟醃一醃。 其實我哋好多時話咧，李醫生，白炸睇落去咧都係好似望落去好似少少透明啊。我哋話同嗰啲叫 jellyfish 係咪啊？ 唔係， 水母 都係 水母一樣，一樣都係嗰啲嘢嚟嘅啦。係、嗯、 白炸水母。 好啦，咁啊，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在海灘實有大把游海水、 啊、 浸海水、啊、沖海水、啊、這些呢可以化解到這些東西、 哦 啊、所以 這樣就可以了， 要很大量海水不斷淋下去、啊啊、如果你有桶就浸下去、啊、這樣 咯，那走回岸邊那裡 浸住自己就可以、 啊、你要走到才行、啊、痛到你走不到這樣 到時找你幫我、 啊啊、我不是很懂游水我都话五廿岁先学识游水， 咁都叻噶啦，学得识就叻噶啦， 系啊，都识啊。 咁所以话咧，呢啲咁嘅救生常识咧，即系要知吓、嗯，尤其你带小朋友去游水啊，俾水母炸亲咧、 嗯， 你都要点知道点做。 嗯、 好啦，如果你真系发觉有啲一粒粒嘢黐咗喺度咧，就系呢啲咁嘅所谓呢啲触手喺度咧，咁你又唔好自己咁叻用个手。黏佢出嚟喎， 系 嘛？变咗你又咪扎埋你自己嘅手指， 嗯、 一扎咁啊！最好同上次讲过啦，譬如有啲信用卡啊嗰啲，慢慢刮佢出嚟、 哦。信用卡， 用信用卡 硬啊嘛！哦、你边度有硬嘢啫、哦？你边度有 身份证都得嘅、 啊？身份证啊，有身份证够唔够硬啊？真系 喂你激死， 都得唔好啦，唔应该用啲证件、啊。 身份证唔好， 系咯。 跟住你又要 攞啲硬嘢刮啦，你 讲 啦， 硬嘢刮 啦， 有啲好多。诶，乜乜会员卡啊，冇乜嘢嗰啲咪挂。 你之后要申请都烦啊！ 唉，咁啊，唔好用身份证啦。 系 啦， 好啦，咁即系呢啲咧，就系夏天游水咧，需要注意嘅急救嘢嘅。 又倒翻转，李医生，如果我哋着咗呢啲长袖嘅，有啲譬如防晒嘅游泳衣啊，会相对地好啲啦，唔会直接接触到我哋皮肤、啊。 理论上好啲，但系有几多人会咁着住呢啲衫去海滩游水咧？ 会、嗯，因为而家防晒嘛，其实女仔啊、小朋友都会啊，会啊。 咁冇问题嘅呢个，应该吓。因为你始终有一个屏障保护住你的皮肤 咧，咁、哦、啊潜水衣更加冇问题啦， 可能 好 啲吓、嗯。 好啦， 小心啊！ 嗱，呢个第一啦，咁啊呢排仲系呢个世界热话咧，就新冠病毒啦。 系、 嗯、新冠病毒咧，咁啊上星期六咧就听咗呢个香港儿科专科学院有个主办有一个三个钟头嘅讲座啦。咁、 嗯、 主要入边咧好多咧系有一个我哋叫做。香港兒科呢個新冠病毒19有個個 study group，Hong Kong Pediatric COVID-19 study group， 咁啊佢哋喺呢幾個月咧就見到咩嘢攞翻出嚟講下嘅，咁啊譬如你話係呢個去到嗰日啊7月2号、3号到咧就有1200多个香港總共咁多個新冠病毒嘅個案啦，咁啊。主要咧喺細路仔有幾多咧？係136个到嘅啫。咁、而其中117个咧係外地傳入嘅。咁所以喺呢、這個小朋友喺新冠病毒入邊咧，唔係多嘅啫。10-11%到嘅啫。咁啊，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咧。啊，譬如喺頭嗰88宗嘅兒童嘅新冠病毒案例中咧。45%是完全没有病征的。 哦、即是说连少少发烧啊、咳嗽 都 没 有。 最头痛 的 这些啊。 然后呢他们呢是这些这样的所谓没有病征隐性的这些东西到呢是很容易将这个病毒传给其他人的。 是 的。是的。这些所谓叫防不胜防。 是的。 所以你说做 到。带住菌没有病征这样。 没有的是很多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研究了。第一件事咧，小朋友嗰啲免疫力嘅反應係有啲唔同， 嗯， 咁啊病徵又唔同，同時咧係冇乜其他嘅病，譬如我啲啊成年人患者，點解新冠病毒咁危險啊？又乜嘢咧？因為好多時候肝有病啊、心有病啊、腎有病啊， 嗯， 即係有其他嘅長期病患，咁令到佢哋咧，即係個病情咧就好嚴重嘅， 嗯， 咁啊仲有啊。細路仔咧，好多時候乜菌都惹到。 係啊， 冠狀病毒有好多種㗎。 咁好可能咧，佢哋已經一早惹曬其他冠狀病毒咧，相對嚟講係有啲抵抗力嘅。 哦， 大家都係嗰個同一家族啊嘛，冠狀病毒家族。咁啊，仲有啦。咁啊，通常佢哋咧係第二手、第三手惹到嘅。 嗯， 譬如屋企人惹到之後啊，惹到佢哋啊咁樣，變咗喺一個一級到一級咁樣嘅傳播咧。嗰、那個殺傷力係冇咁緊要嘅、 哦，即係第一代就冇咁犀利過第二代。 係啦，咁所以點解細路仔45%係完全冇病徵咧？係呢啲係咪個嚟去解釋？ 咁我想問佢哋經過治療之後，係咪個痊癒率都係好高嘅咧？如果咁講， 好啦，嗱，呢、這個醫治又係第二個問題啦。嗱、 嗯， 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用嗰啲藥咧，叫做喺呢個新冠病毒咧。其中一樣藥咧叫 Keletra， 咁、其實係兩個藥夾埋嘅。第一個藥咧就係用嚟以前一直用嚟醫艾滋病嘅。另外咧一種咧就令到啊呢個藥物咧嗰個效能咧係長一啲嘅。但係嚟講咧喺香港咧係未試過有個細路仔用呢啲藥。 哦， 即係所以冇即係喺正式嘅經驗嚟講。是冇乜噶， 咁外國都有噶。 外國有啲得，有啲唔得啦。但系最緊要有冇副作用，尤其係有咩副作用咧？係好彩咧，就唔係好嚴重嘅啫。主要咧就係個肚唔舒服啊，有啲屙啊，腸胃不適啊咁樣樣。咁但係佢嘅暫時睇到一個好處咧，就減低佢哋呢個傳播人嘅時間，即係本來係我要散。10日嘅咁啊，變咗 cut 咗5日， 啊、即係 咁啊，主要係呢一個。咁啊，但係如果喺我哋嚟講咧，如果個病情唔係好嚴重，冇乜特別嘢咧，係暫時不用呢啲抗過濾性病毒嘅藥物，即係只有其他嘅方面啊，有咩唔舒服啊，照醫咁樣嘅啫，係未出呢個特效藥。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就要知啦，好得意嘅，有8%到咧。告诉你我闻到嘢啊，另外咧， 哦，冇嗅觉，冇味觉， 系冇味觉。嗱，点解系咁样咧？咁啊，中大有个研究发觉，如果佢哋喺一个仓鼠 hamster 嗰度做一个研究，這个病毒咧，好快脆2-5日咧，就破坏到鼻入边嘅细胞，破坏到佢个嗅觉神经线嘅细胞，咁啊变咗咧，好快脆就冇咗。呢、這個味覺，佢直情係去到呢啲鼻嗰啲細胞嗰 啲味道有關嘅就感覺到。 咁啊，但係通常咧係2-4個禮拜之後咧，又好翻， 係有復原嘅， 就係有復原嘅。咁所以話咧，而家全世界都話啊，第一次問啦，聞到咩嘢啊？係咪聞到嘢啊？咁個係啊， 食糖有冇味啊？ 尤其咧就係當佢乜病徵都冇，咁就咁話喂，阿爸。我冇，但我好似闻到嘢咁样，咁你要小心啦，系唔系中咗招啦？ 哎呀， 啊、就系冇乜病征，就净系得个嗅觉。 呢个都要留意， 做家长都要留意，多啲问下啲仔女，你食饭有冇味啊？咁样，但系唔准话唔好味。 啲嘢好唔好？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而家又发觉到咧，除咗冇嗅觉、冇味觉咧，咦？点解你个手指啊、脚趾啊？有一粒粒嘢好痛咧？英文叫 COVID toes， 叫、 新冠脚趾。 哦， 咁系一点点一粒嘅，红色痛啊！ 哦，系痛嘅， 系痛嘅， 突唔突出嚟噶？ 突出嚟啲嘅，吓手啊、脚啊咁样，同时好似有啲好似火烧咁嘅感觉。 大人细路都有机会有。 啲人会唔会以为生蛇噶？生蛇都系细细粒，又有痛 嘅， 系咯？ 系咧，生蛇唔会喺个手指嗰度生，唔会只脚。通常咧， 神经 可以神经线喺个背啊，喺块面啊咁样嗰啲生。 我哋要特别留意啲啊！ 嗰啲系一粒粒噶，咁又系有啲一粒粒嘅嘢。咁呢啲亦都系。較為少提及的一個新冠病毒的 病 症， 啊，這些就留意住啦，做家長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成家都健康， 不用那麼害怕，即大部分來說呢是冇乜病徵，亦都冇乜嚴重嘅個案嘅。 明白，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李醫生， 多謝， 拜 拜。 拜 拜。 Doctor Music 陳小寶，音樂 Fact Check， 同大家講心嘅歌。嗱，最厲害同個心有關嘅咧，莫過於咧就係呢一首啦。咁不過咧就麻麻地好，因為講心碎嘅。1956年，貓王 Elvis Presley 半錄嘅《Heartbreak Hotel》。 嗱，呢首歌咧唔单止系猫王嘅第一首冠军作品，同时亦都系猫王第一张卖超过100万嘅单曲。嗱，你谂翻咧，1956年一首歌可以卖超过100万张，简直就系卖到癫咗啦！原来《Heartbreak Hotel》啊，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噃。嗱，当其时嘅社会嘅通讯咧，系冇今日咁发达，新闻嘅头条咧，自然系非常之轰动。1955年某一日响美国，那个头条咧就系写有一位失恋嘅男士，佢销毁晒佢所有嘅身份证明文件，净系留低几只字，话自己好孤寂。然之后有一句英文就是 I walk a lonely street， 跟住呢佢就打开咗呢个酒店嘅窗口，然之后就跳落嚟自杀死咗，就係咁样成为 Heartbreak Hotel 嘅主题，有新闻价值嘅嘢自然呢就係会引起好大嘅回响，再加上唱歌嗰位喺当其时人气鼎盛嘅 Elvis Presley， 难怪 Rock and Roll 当中嘅经典歌曲就係属于 Heartbreak Hotel。仲有嘅，当日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咧，有一句咁样嘅话语噶噃，就系佢话你要听 Heartbreak Hotel 嚟到终结你人生嘅寂寞。Let's put a Heartbreak Hotel at the end of this lonely street。 想 fetch 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晨光追踪31。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轮到我彭仔打个电话俾阿刘昌。早晨啊，昌。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阿朱海婷都喺度。 早晨，快啲。 喂，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点有10:31。 系。 咁啊，10:31每一集都会邀请两位朋友上嚟讨论一下大辩论嘅。 咦，咁系咪即系晏昼开 Facebook 嗰啲啊？ 冇错啊，晏昼4:30咧就喺 Facebook 有直播嘅。咁去到夜晚咧， 你辩论啊，辩论啦，唔好加大事啦。 佢对佢对我哋嚟讲，同埋对嘉宾嚟讲系相当大噶噃。 但你拎埋一齐读就好得意咯。 大嘅辩论， 好啲， 啱。系啦，呢个大嘅辩论今晚嘅题目系乜嘢呢？就系讨论下呢个 BNO， 即系最近咧就英国政府咧就宣布话，即系用 BNO 咧就扩大呢个公民。即系为香港咧攞英国公民身份去铺路嘛。 喂，你系咪公务员啊？ 我是啊， 你会不会听啊？ 我都 你会不会听有一个议员所讲啊？ 呢、這个哎呀，我真的很纠结，今晚真的要睇咗呢个，睇下 睇完先再谂系咪啊？ 梗系啦， 好好好。 呢个咧，佢唔净系讲 BNO 嘅，即系英国就 over 咗呢个 BNO 嘛。咁但系中国咧，即系最近咧，国家就系咁大力推动呢个大湾区有唔同嘅机遇。 系 咁，所以今晚咧就请嚟呢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洪慧敏。同埋咧，油尖旺區嘅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上嚟同大家講下咧，兩者之間邊個利多於弊，邊個弊多於利？ 哇！呢兩位仁兄我都真係少聽佢哋講嘢喎嚇。 嗯， 哎，好，又留意一下多兩位政界人物先。 冇錯 啦。除此之外，跟住有啲咩節目呢？ 咁啊，去到夜晚9:30有古代超級工程，今晚係最後一集啦。咁啊，介紹今晚咧最後一個超級。 长城啊嘛， 就是、长城冇错啦。 我听到阿小白嗰个宣传声带啦。 系啊，小白会做埋声音旁白添啊。 咁紧要声音导航啊？ 唔系话 trailer 系我嘅啫， 系咩？ 个胆唔系我嘅。 咁小白你要睇翻。 系啊， 拗捞佢而家拗捞啊！喂， 多啲揾我啊嘛，你哋。 我帮金仔讲下。 好啊，唔该晒。 咁呢个万里长城究竟系即系大家好多朋友都去过啦，咁但系究竟佢？即係而家我哋用今日最先進嘅科技啊，去剖析一下究竟古代建築家係點樣起嘅咧、 啊？ 當中係啦，有啲乜嘢肉眼睇唔到嘅細節咧？咁、今晚同大家一一解救 啊！即係從一個科技上面去分析係嘛？ 係啊，分析一下呢個古建築。 好嘅，咁啊，今晚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嚇，咁啊，唔該曬劉昌啦，聽日再介紹個嚇。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 至今最少有七宗，部分冇外遊記錄，包括一名八十多歲女子。據了解，她之前一直住在安老院舍。另外亦都包括一名二十八歲男子，他早前在一間私家醫院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初步結果呈陽性，之後轉送公立醫院接受治療。截至昨日下午，本港新增十七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一宗是本地確診個案，至今累計1285人確診。新增的本地確診患者是一名三十歲男病人，是前日確診59歲男患者在平石村玉石樓賓記竹面美食工作的同事。升中派位結果今日公布，今年有54000多名學生參加派位，按獲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首三志願人數合計，滿意率為九成，較去年升3%。自行分配學位有63%獲派首志願，統一派位有83%獲派首三志願，六成二獲派首志願，分別較去年升4%和5%。所有參加派位的小六學生今日必須返回就讀小學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並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到獲派中學註冊。若果學生特別是跨境學童未能夠親身回校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家長或者監護人應該先以書面授權代表協助學生領取有關文件和辦理註冊手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批評英國對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又指英方計劃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提供成為英國公民的新途徑，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將視乎英方對 BNO 政策的執行情況，再決定怎樣回應。劉曉明強調，中國希望成為英國的朋友和夥伴，但如果英方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家，就必須承擔後果。英國外相藍濤文否認干涉中國內政，認為這是關乎信任問題，指全球很多國家都正在問到底中國有沒有履行國際義務。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亦都重申，英方着手修訂 BNO 持有人成為英國公民的途徑，是因為港區國安法明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新型肺炎疫情和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導致美中關係持續緊張。美國總統特朗普除了再次以中國病毒去形容新型冠狀病毒之外，又在社交網站貼文批評中國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造成巨大傷害。白宮幕僚長梅多斯透露，特朗普正考慮幾個行政命令涉及中國移民、製造業等議題。另一方面，美軍尼米茲號和列根號兩艘航空母艦率領的戰鬥群抵達南海軍演，是六年来首次有两艘美军航母同时在南海出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42点，升403点，总成交21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97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13097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239蚊，升13.6。中国平安90.45，啱啱跳咗系90.4，啱啱九系90.4，升4.25。中芯国际44.45，升4.35。腾讯控股529蚊，升9蚊。吉利汽车18.2，升8。中金公司系升十，系报19.86，升2.4。时代伦理10.58，跌4。中国人寿20.95，升6。小米集团15.5，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4，人民币7.007， 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606 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6,50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4.64 美元，卖出 1,785.36 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油尾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油尾苑。咁较早前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嘅慢线咧就已经系回复正常行车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屈地街。咁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呢就车多。喺九龙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因为受到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挤塞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喺新界方面啊，象鼻山路去翻城隧方向，落去全锦交汇处嘅支路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是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呀，咁所以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喺荃湾嘅沙咀道有爆水管，沙咀道去返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沙咀道去返德士古道方向啦，近住明日居一段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喺何文田嘅常胜街咧就有路陷噶，常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全线封闭。常胜街码头围道啦，天光道方向啦，近住佛光街一段咧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不能够由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嘅十七号咧要改道行驶噶。咁而家因为封咗路啊，所以影响到培正道去翻佛光街挤塞，龙尾排到去民福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香港和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嘅邮政总局已经系属于第四代啦。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仲有社区人士嘅自选题目。 点解叫马桶咧？又唔叫猪桶，又唔叫牛桶，偏偏叫马桶咧？咁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就轮到边位主持分享呢？ 到阿 O 啊，系啊， 阿 O。 喂，大家收到10,000元，好开心哦！食饭庆祝下好冇啊？ 好啊， 我好似未收到， 系咩未收到啊？ 系咩？阿小白未收到啊？ 我啲人咧再 check 下先， 会唔会 你入咗落去啲日本银行啊？ 唔系啊，香港本地银行啊， 太太会唔会拨备咗落去小白同小小白同埋小小小白嘅读书基金嗰度咧？已经帮你转账咗啦，已经 咁快啦。 户口就系 common 嗰个叫做 联 名户口， 系咪私人户口嚟噶？ 系啊，联名户口啦， 你自己， 我自己噶。 你讲我出嚟，你仲会有私人户口？ 系啊， 你拨归你太助啦。 你咪先收，跟住咪过落联名咯，傻猪。 系啦。好，咁啊，阿欧，莫非你想同我哋谂下点样使呢10,000元？ 诶，其实咧，坊间都好多朋友教你点样使10,000元噶啦。我觉得咧，香港人咧使钱就唔使人哋教嘅， 咪系 系啦，赚钱咧或者咧借钱先要人哋教嘅啫。咁样使钱啊，你有100,000啊，真系唔会唔识用咯，系咪？ 应该系善用嗬， 系啦，善用啦。咁啊，有阵时啊有钱，咁你都可以同啲朋友啊三五知己一齐食下饭啦，饮下啤酒咁样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大坑嗰度试2家餐厅咁样啦。咁 啊，大坑啊，好多名人出没噶喎。 系啦，就系睇下有冇名人。其实咧，我就帮我朋友咧一齐落去咧大坑嗰度睇下铺啊。闻说咧大坑咧而家啲铺租咧回落喎，咁啊佢有意咧 想顶间铺啊， 喺当地咧大展拳脚咁样。 做咩先？做咩生意？饮食业啊？ 系啊，都系做翻饮食业啦。大坑多年来出名都系饮饮食食咁样，系都系冇火龙。咦，我今日咧讲第二间餐厅咧，都同冇火龙有啲关 系。 第一咧就系其实三四点嘅时候去到大坑嘅，咁你知大坑最多就系咩咧？除咗明星之外，就系车位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 可以拍揾噶，時租位都好難揾噶， 係咪啊？係啊，通常我就會先擺喺呢一間嘅茶餐廳或者叫冰室啦，依家嘅門口啦。咁啊頭先咧放咗2張相出嚟啦，就係撈飯至愛啦。咁啊去咗呢一間嘅茶餐廳咧食咗咧， 小心佢可能唔擺低呢張相， 分分鐘噶，唔擺得。 你係咪擺泊車位啊？唔係啊？ 唔係。 哇！我幾驚佢話，因為佢擺低咗架車咧，然之後話仲 post 咗張相，跟住佢違例泊車咧，仲人贓並獲。 冇。我純粹擺咗一個咧， 可以蠢到咁噶嘛？ 冇。我今日咧， 緊要， 唔好咁話佢啦。 係啊，冇。 係 啊，我今日咧就因為講到食咧，有陣時咧都會俾咧 毫無保留 嘅，毫無保留啊，毫無保留啊嚇。 我原來唔係嚟嘅，唔係啲相片。 你都係想講你遲啲剪嚟做呢個 promo 嘅時候用啦。 係啦，咁啊，可能要有一段時間先再剪㗎啦嗰啲 promo。喂，講翻呢個肉餅山先啦，我唔知咧三位。拍檔咧，中唔中意食呢個豬肉餅？未，另一間嚟嘅呢個係啊，另一間嚟嘅 肉餅飯 唔係呢一間， 唔係紅店，秀茂平啊， 係啦，總之唔係喺大坑嘅。上次講嗰個肉餅， 咁你都幾中意食肉餅喎？ 係咪啊？我有冇記錯啊？好似有講過話蒸飯啊嘛， 係啦，蒸飯我有講過嘅， 係咯，喺秀茂平啊嘛，係咪啊？ 就唔 是在大坑的，同埋秀茂坪嗰档又平抵运啲啦。 肉饼山咧呢座咁高咧，就真系大坑驰名嘅。 系啦， 大坑嘅肉饼山。 咁啊，佢系点咧？咁啊，形容一下啦。咁啊，拳头咁大嚿肉饼啦，上边咧有一个波波啊，咸蛋黄咁样，跟住咧有好多唔同嘅葱花，咁啊濑咗啲猪油落去啦。咁啊，头先咧小白话咧，我好中意食肉饼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啊，依家啲猪肉其实好贵啊。如果你又去买餸嘅时候咧， 依家仲系啊， 系啊。性价比最高咧就系食肉饼，我讲嘅系啦，咁啊仲猪肉贵过牛肉啊，差唔多有阵时、 okay、 有啲靓位嗰啲第一刀啊，唔知咩不见光啊嗰啲位啊，我唔系好识。咁啊，你话喂肉饼我唔中意食猪肉、啊，有冇第二啲推介啊？其实咧佢呢个茶餐厅咧最正咧有个六啊零蚊咧，佢个蟹盖蒸蛋咧。 蟹盖蒸蛋， 其实呢个系捞饭必备嘅。呢、這个蟹盖、哦、蟹盖蒸蛋， 个碗大定系个蟹盖细啊？呢、這个 个蟹盖细嘅。其实咧呢、哦這个又因为个拍摄效果啦。 系咪用嗰啲咩细只嗰啲蟹叫咩？ 掩仔蟹 系咪掩仔蟹？ 掩仔蟹，跟住咧就上边晾咗啲葱，跟住入边咧就将啲掩仔蟹咧，理论上佢会拣啲有膏嘅。咁、咧你又会有葱啦，同埋咧膏蟹膏嘅香味啦，再加埋咧佢成个蒸蛋咧系好饱满嘅，同埋系。好多油份喺当中。 我头先咧就咁听阿 O 讲话蟹盖蒸蛋，我以为系佢用个蟹盖将 啲蛋摆中间， 系啦，啲蛋汁咧就放咗喺中间咁嚟到蒸。咁原来唔系，系一个咧即系你 成 碟 蒸水蛋嘅面。 系啊，今日个面咧放咗一只蟹盖咁样嘅。 系啦，咁啊，即系呢两样嘢咧，你可能会觉得哇，都好系捞饭推介， 六十零蚊啊， 六十几 蚊。有冇包例汤啊，或者茶？ 包饭同埋包。 一个系 包饭，包饭同埋包一个， 譬如包你饱啊， 系包一个嘢饮咁样咯。如果你 有嘢 饮餐嘅时候有嘢饮嘅，咁你系冻饮加两蚊啦，嗰啲 可唔可以多饭啊？ 可以，絕對可以啊！ 因為呢啲真係好送飯。 係啊，其實最好咧就係譬如我同小白去啦，或者我同彭仔去啦，各人叫一碟咁樣，大家互相 share 咯，咁啊可以食到兩樣。 有兩個餸啊！ 係啊，其實我覺得 幾好啊，咁樣 幾好啊！咁啊，嗱，你話喂，即係 咦？但係你頭先講話三點零鐘都仲賣緊呢種客飯啊？ 係啊，賣到夜晚黑㗎。其實咧，佢鋪頭係成一點定十二點半先開㗎，佢唔係咁早開。 即 係 佢全日都係可以有呢啲飯。嗌嘅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啦。你可能话喂，咁你茶餐厅始终食嘢食得唔耐啊嘛，咁同啲朋友喂倾下嘢咁样咧，可以转战咧， 转场啊， 系啦，喺大坑隔篱咧，有一条小街叫京街，咁咧呢间京街嗰度咧就五点零钟咧就开噶啦，呢间咧 变酒吧。 日本嘅烧烤店啊， 真系啱约去小白去 炉端烧。 佢唔系啊，佢系烧好晒咧，而 跟住叮翻俾你。 系啦，即系 咦，有啲有啲似咩？清风街啊？ 系啊，有啲似嗰啲系烧烤，系系， 总之共下咁样嗰啲， 总之就差唔多噶啦。咁啊，总嗰个大厨咧就好俾心机喺度烧啦。咁好多唔同嘅烧物，嗰啲软壳蟹骨啊，咁啊亦有啲肉子烧啊。嗱，我今日咧聚焦讲三样 咧，已经咩噶啦，仲要软壳蟹嘅骨啊， 系啊， 咁啊真系冇咩食。 系啊， 佢、 啊、 其实讲咩咧？ 我想讲 出嚟呢啲，剪佢出嚟啲啦， 呢个剪出嚟，呢个可以剪。 七月七号几钟？ 我个脑咧谂， 其实你想讲咩啦？ 我个脑咧谂紧咧呢个软壳蟹啦，但系咧其实咧我个口 你系咪想讲软骨啊？ 系啊， 个软骨系咪啊？ 想讲鸡软骨啊？ 哦，系啊，鸡软骨 系啊，因为咧、我头先望落 咁啊，讲鸡唔系讲蟹啊，而家 系啊系啊，讲错咗，唔好意思啊。咁咧， 你平时啲股票冇嗌错啊嘛？ 梗系唔会啦， 害死人啊你啊！ 股票 number 咧，我好。好咩啊？好认真对待啊！股票 number 就系我嘅财产嚟噶嘛，系咪先？ 因为咧，佢从来都系咧食嘢唔掠骨嘅，所以佢哋讲系差唔多嘅。 大恶性格，哎呀！ 喂，今日咧，即系嗱，你 连拉嘢忍唔住加嘅， 唔好咁讲啦。 谂住帮佢点害佢， 都唔知鸡定系蟹。 嗱，讲开呢啲食人， 继续啦。 食人唔掠骨， 食嘢唔掠骨咧。喂，今日你有兩個可以分享一下喎。第一個咧就係、是，哇！我真係好耐咧未食過啲咁邪惡嘅嘢啦。嗱，呢一個咧就係叫做炸雞皮啦。 哇！ 佢個雞皮咧炸到好似薯片咁脆喎， 同埋好大塊喎，嚇！ 係啊， 咁得意我未食過喎，咁又真係。 哇！真係飲三四杯啤酒咧，唔講得少啊！呢、這個 其實佢呢啲炸物貴唔貴咧？一碟 唔貴㗎，四廿零蚊一碟咋？ 四廿零蚊， 你諗下 啱送走喎。 一隻雞有幾多雞皮呢？其實係好多雞皮啊，係啊， 睇你幾大隻啦。 其實好多雞皮 嘅，你有你爆啦，係嘛？ 我諗住搞下嘅啫，係啊。 你搞咗好耐啦， 係啊，我搞下嘅啫，係啊。好啦， 肥雞係仲大塊啲雞皮， 淨係雞皮咋？ 係啊，嗱，嗰個炸雞皮我自己少少推介啦。咁另外咧呢個咧，係我真係好食到咧食指大動啊！影張相咧都影到蒙咗啊嚇。 係咩嚟㗎？ 咁呢一個係乜嘢咧？就係咧。羊啊，羊雞翼，但系羊雞翼咧，入邊通常咧，即係如果小白有食開呢啲羊雞翼，入邊會放啲日本嘅咩落去咧？ 明太子 係啦，最常見就係放明太子羊雞翼啦。 係啊， 唔係喎，佢放咗好多日本葱落去咧，再加一啲雞蛋粒，嗰啲雞蛋粒咧係嚟自德島嘅。咁佢咧先將嗰啲 雞蛋粒啊，即係佢將個雞蛋整熟咗，再將 切粒 咁樣， 切粒咁樣咯。跟住咧，你一咬落去咧，佢成個感覺咧係個口感啊，好充分咁樣體驗到。嗱，你雞翼咧個皮咧就少少煙煙韌韌脆脆咁樣啦，咬入去咧就淋淋地嘅，咁咧亦都有好多葱嘅味道啦。哇！呢一味菜咧，你個賣相我影得麻麻地好睇，同埋個賣相麻麻地咧，你食落去咧，係啊！我真係 encore 咗兩三碟 啊，幾健康嘅感覺嚇。 係啊， 咁都可以試下。 雞蛋 同嗰啲親子當都係一樣啊，即係食曬嗰啲有雞翼啊，係啊 係 啊。 小白咧 食嘅一家， 果然係日本達人啊！其實咧，佢今次咧煮親俾我嗰啲嘢咧，全部都係 全家嚟嘅， 係啊，親子當嚟噶， 即係冇剩啊，家都。 咁咧，如果你喺日本咧有食過一個免治雞肉串咧，都係好中意咁噶。 佢免治雞肉串通常有埋啲雞軟骨咁樣入邊， 就係食曬一家噶啦。免治雞肉串跟免治雞肉喺外面啦，入邊咧有雞軟骨啦。今次咧講啱咗啦，跟住咧入邊咧再有一啲雞蛋汁俾你喺外邊點嘅咧。 哦，生整個生嘅蛋黃咯，你可以點啦。 咁 咦？點解要咁樣食法咧？ 咁啊，可能感覺上冇咁熱氣係嘛？ 呢個咧咁樣染，即係攞嗰啲叫做 餡啊， 餡落去呢一個生雞蛋嘅食法咧，其實係源自呢一個嘅九州南部同沖繩一帶。 你個個外國人嚟㗎，啲中文咁差嘅。 我哋啱啱翻嚟 ，Well 係啊， 我繼續 都話我哋好多自由世到大學錯㗎啦。 點解邊一道人中意咁？ 九州呢個係九州南部同埋沖繩啲人咧，都特別中意用呢一種叫做免治雞肉咧，去到 餡。 嗰啲蛋生雞蛋嘅， 系啊，咁所以咧就 滑啲啊， 佢哋會覺得香啲， 食法嚟 嘅。但係倒翻轉啦，如果我同小白帶小朋友去食咧，我哋又未必會咁樣做，因為始終個雞蛋如果話唔係煮熟嘅，就係啦，係啦，呢個大家諗下嚇。 呢一個活動咧就唔係帶小朋友去嘅，係帶棚仔去嘅。彭仔咧呢一类人最重要系咩呢？首先咧 叫你埋单啊， 唔饮酒。第二咧佢又有雪藏牌，有啲咩衣物呢彭仔慢慢揸翻去大角咀屋企， 唔 该 晒 雪藏牌。 我帮你叫车嘅啫，最多。 佢代驾，佢帮你叫。 系啦， 我揸车你仲惊嘅。 爱的代驾呢啲真系啊。 咁啊呢个大坑都几多得意嘢喎。 好有趣有趣，咁啊有机会就食下啦。不过都系嗰句啊。 我哋系咪拣个日子一齐去庆祝啊？ 系啊。要等埋阿 O 带我哋去先得啦。 好，一於咁话吓，咁啊少少酒精就 OK 啊，饮过量就唔好啦，饮啲酒精咧，可能有机会百毒不侵喎。 吓？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枕？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物被冠清微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哇，摇滚嘅作品啊，嚟自 Rubber Band， 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百毒不侵》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星期二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听众？ 系陈小姐 Chinny。 Chi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各位你好。 你好特别、啊，你个英文名点串啊 ？CH 系 I M M Y。 哦，你自己作噶呢个名？ 唔系啊，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去一间铺头买嘢咧，咁、啊、人哋咧 有见过呢个名， 个名系 啊， 啊，所以就好中意啦。 系 Chinny 啊 ，Chinny 啊，佢唔系 Mi 啊，系 N N Y Chinny 哇 ，Chinny 好特别啊！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仲有 O 同埋阿小白都喺度。 Hello， 早晨 ，Chinny， 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 ，Chinny， 你今日想做一个咩点唱咧？ 今日系我孙咧13岁生日啊！ 哇，即系冷不防你有个孙13岁，你好细个就结婚生仔啊？ 唔系啊，我保养得意啫。 哦，好嘢，哎，坦白， 中意你呢个谦虚当中又带一点即系坦白， 非常坦白， 好嘢， 哎，好啱我哋 咧，要我后生嘅啫，50几咋？ 系啊， 其实咧 系啊， 其实你几多啊？ 80啊？ 啊，冇咁夸张，我都希望今个日子。 最紧要心境年轻。 系啦，同埋你觉得自己几多岁就几多岁啦。 登录啦， 登录啊！唔使惊，我好快入伍啊。喂，咁啊 ，Chinny， 你个13岁嘅孙仔定孙女啊？ 仔嚟嘅。 孙仔系外孙内孙啊？ 内孙， 内孙啊！咁想要个女系咪啊？ 系啊，佢唔生女咪好咯， 唔紧要啦，再追都 冇得咁讲嘅， 中意生啊够咯。 咁你得闲就揾啲其他人嗰啲孙女玩下咯， 可能有意外咧。 好多朋友都生仔啊， 你个女同你咁讲啫，第一就一个屈尾十又话俾你听，哎有咗啊， 唔系外孙即系你个仔，即系佢个仔嘅仔嚟噶。 我冇女喎， 哎听错咗， 诶 阿仔 外孙啊， 你个。新抱可能一个屈尾十话俾你听，有咗啊！我又阿奶奶咁啊， 好耐啦。 好啦，为咗满足阿 Chinny 嘅话，第日我哋有活动咧，我哋带埋啲仔女嚟一齐同我啲小朋友玩 咧， 好冇？ 咁啊，讲几句生日点唱啊？话 咧系啊， 哦，祝佢咧身体健康啦，去进步啦，同埋咧多啲。做啲开心嘅嘢咯。 哦，好啊。 佢叫咩名啊，孙仔？ 叫康杰啊，叫康杰。 好啊。 啊，听到嫲嫲讲啦，生日快乐。啊，呢首歌咧，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可以听埋佢。咁系张学友嘅《壮志骄阳》系咪啊？ 系啊。 阿 Chinny， 好多 谢你电话， 下次再倾，拜拜。Chinny 呢一个嫲嫲真系好鬼嘛， 有趣啊嘛，有趣有趣。 好，咁啊，我哋明天再见啦， 拜拜。